早晨啊，早上6:08嘅朝头早，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各位早晨嘅，咁今日朝头早咧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咧就一齐起身啦，今日咧就系2023年嘅12月13日星期三，农历嘅11月初一嚟嘅，咁啊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啊，出边咧翻嚟嘅时间都有部分地区啦，有啲雨粉喺度嘅，咁啊都系好轻微嘅雨粉啦吓，咁啊但系大家都要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因为啲温度咧开始有所转变嘅啦。 晨光每日一格。 接二连三咧，咁啊收到一啲嘅消息，即系大家都会知道嘅。离开啊，可能咧就系令到一啲病患者可以脱离佢哋自己嘅痛苦之中，所以只能够送上默默嘅祝福。不过睇翻，其实佢哋以前亦都有好多唔同好嘅故事、好嘅说话留低俾我哋。好似咧，周薇以前曾经都讲过，原来女人最重要对佢嚟讲就系有自己嘅事业，可以好好地拼搏，有一份能够咧就俾自己发展嘅工作，做任何嘅工作亦都尽量将佢好好地完成，唔系一定要达到啲乜嘢嘅目的，而系要为咗努力，为咗去做到对得住自己嘅一个目标，先至去完成呢一个嘅责任。不过喺忙碌嘅工作之余，一定要留翻时间俾自己。如果唔系人不停咁去工作，只会成为一个麻木嘅机器。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六点十四分，晨光 Coffee Time。望一望咧，就出边嘅天气先啦。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嘅微雨。咁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4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咁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星期六北风系会增强，咁日间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嘅早上咧，咁市区嘅气温会喺12度左右，新界会再低多几度噶。所谓无三不成几啊吓，咁12-3嘅话，即系新界都见到9度噶啦。而家22度，相对湿度咧就系82%嘅早上。咁啊，晨光 Coffee Time， 我哋一齐揭揭报纸嘅时间咧，啊见到讲到咧就系有关于就系东江水嘅协议咧，就将会喺今个月咧月底啊就届满啦。咁啊，于是乎咧，咁啊，寻日嘅时间啊，咁啊，发展局都向立法会咧就提供一啲嘅文件指出啦，将会继续沿用咧就系统包扣减嘅方式，同埋咧就系一个叫做啊扣减嘅机制，咁啊将现行嘅协议延长去到2029年嘅。好啦，咁但系基于人民币对港币嘅汇率啊，以及咧就系粤港两地有关嘅物价指数嘅按年平均嘅增幅啊吓，咁啊相应咧就将基本水价按年咧就加价2.39%，咁所以喺新嘅协议底下啦，咁啊未来三年，即系2024至2026年嘅时间嘅每一年嘅基本水价咧就将会升穿51亿元噶。翻查翻資料啦，咁啊現行嘅協議涵蓋咗咧，就係喺過去三年嘅升幅咧就1.33%。至於東江水加價會唔會導致咧就水務處徵收嘅水費相應加價咧？咁樣咁啊，暫時都係未知之數嚟噶。咁啊，頭先亦都提及過啦，咁啊有好多嘅相應因素咧，咁啊會令到我哋嗰個嘅水價咧就會調整啊，一啲就係可能物價嘅指數啊等等，同內地一啲唔同嘅波動嘅指數咧都係有關係嘅。啊，總括嚟講咧，東江水咧就係點都要加噶啦，不過仍然視乎於咧就係加咗啫。咁但係我哋唔會直接去買東江水噶嘛，我哋都係經水務處去冇買嘅。咁水務處會唔會咧又會將呢一個嘅加幅轉嫁喺市民身上邊咧？呢、這個咧就等緊啊，等緊佢哋嘅回覆嘅。啊，翻查翻資料啦，咁發展局亦都喺2020年底啊，就上一份東江水協議商討基本水價嘅時間，當時都提及过咧就系人民币同埋港币嘅汇率嘅变动嘅问题噶，亦都有提及过两地物价指数平均啊按年嗰个嘅升幅或者跌幅嘅问题嘅。啊，东江水每一年啊平均咧就系维持啊供水量不少于咧就7亿立方米嘅，咁但系若果2024去到2026年任何一年供水量需要嘅时间啦，超出预先协定嘅8.2亿立方米上限嘅话，超出嘅水量就将会根据同现行嘅协议相同嘅一个安排嘅处理噶，即系双方咧可以商讨将供水量提升去到11亿立方米嘅。嗱，啲数字咧，我哋就星斗市民嘅，当然就系听完就得个参考啦。而我哋要做好嘅咧，就系点样去到好好地咧，就系节约用水啦。喺生活上面嘅好多细节咧，我哋都应该唔需要太过花水嘅。例如冲凉嘅时间喺限定时间之内完成啦，又或者系当你刷牙嘅时候，唔好长开呢个水龙头。刷紧牙嘅时间，你可以将个水熄咗佢。你发现原来呢啲嘅动作咧，都可以为你省下不少嘅水噶。香港嘅水费，在世界的指标来讲并不算是一个昂贵的水费，但是纵然是这样，也不是我们呢就乱地去到花掉我们这个水的原因来的。所以节约用水这四个字呢，最好都是记住在心里面，整天都是提醒着自己，当你开水龙头的时候，其实个水都已经可以说不用开到这么大了。离别这刻多不算错，因为这刻感染很多，彼此最灿烂的笑就最好。 细数，如同共你心的空洞，灯火的光芒太耀眼，如祝你安好。任作品与何必，任角色与何意，共你都经历长大，长大之后更珍惜。再见。 6:22，各位听众早晨，佢系 Sika， 再见有事。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我自己咧非常之喜欢，即系刘邦呢个嘅角色，特别咧中意佢嘅原因系因为身边嘅每一位嘅猛将。甚至乎中意佢身边嘅猛将咧，亦都系令到我咧就系、是、会揾佢哋好多嘅一啲关于佢哋故事嘅秘典、哦。佢一个故事咧就讲到啦，啊刘邦咧就突然之间听到就话到啦，你哋知其一，不知其二。刘邦继续讲到咧，就系话到喺呢个形象入边，其实佢自己永远都唔会系最叻。最勇猛的一个人，在他自己的军营里面，如果要讲到运筹帷幄，可以说机关算尽的，甚至乎是用很多计谋的话，他可以说比张良差很多倍。论到要怎样去到安邦镇国，保障物资的流通，这一点他自己一窍不通，他也很多谢萧何丞相。 好啦，预讲到带兵打仗，佢自己都试过好多次打输仗啦。但你要讲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嘅话咧，你都噏得出啦，冇错啦，就系韩信。原来喺刘邦身边咧有最重要嘅三个人，佢嘅军师啊，佢嘅丞相，同由佢拜出嚟嘅大将军。三个人呢都是人中的豪杰，当然啦，韩信的性格呢就令到他最头痛的。不过刘邦也都说到，他能够重用他们，才可以令到他得到天下的真正原因。另一边厢的项羽呢，项羽都有一位的贤臣，就是范增了，甚至是他的义父。不过他就没有好好地去到重用他，所以刘邦才有机可乘。当然啦，项羽其实都是中了刘邦的很多的反间计，所以才会对范增有这么多不同不好的态度。在史记入面的作者亦都在字序当中也都提及过，张良身在军营入面就能够掌握住局势，策划一些的谋略，所以说到要能研究做到就是运筹帷幄，制胜于无形的话，运筹帷幄这个成语原来就是这样衍生出来的了。在今日我们生活上面，如果你都想做到运筹帷幄的话，可能你就望一望身边有哪几位的朋友是可以帮助得到你，可以互相合作，互相做好自己的工作和分内事，而同一时间可以衍生出巨大强大的化学作用。 怀念你教我很畏惧，将这热切的兴趣会在植物人淋下冷水。明明试过受罪，无奈对爱有期许，若是不甘心都不要闹情绪，迷糊是夜半等来伴侣，一根草丢进水沉下去，整的也许必须踢腿，最好无情也未至于无情力减退，旧心劝唇边一过默然苦去，又记起是你的绝美人鱼眼泪，谁人在赠暖能忘怀，为何着紧车里生存，问纯情为何大胆交出杀生权，明明在定圈能投降，为何未狠心软，是生死也已被你紧握两端，眼睛太难两断，宁愿回梦一圈，如沉船围着你打转，两段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半钟，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香港主要运输基建发展蓝图，提出三铁三路优化方案。在连接洪水桥至前海的港深西部铁路，政府初步建议由屯马线洪水桥站附近出发，在下村和流浮山增设车站，并且将港深西部铁路接驳交宜州人工岛项目以已的港岛西至洪水桥，加强人工岛与北部都会区和前海的联系。至于中铁线，将会连接九龙塘至锦田，中途设有东北荃湾、东北葵涌和荃景围三个车站。当局建议在梨木树村、石荫或者石梨一带的屋邨附近各设一个车站。政府又預計中鐵線乘客可以大減出行時間，例如往返錦上路和九龍灣的車程將會由現時大約43分鐘減至大約32分鐘。藍圖又提及港島西至大嶼山東北連接路將會成為第四條連接港島的海底隧道。北京市氣象台晚上發布暴雪橙色预警，预计今日朝早至到星期五上昼，当地将会出现大雪到暴雪。其中今日上昼十点至到晚上八点将会是呢次降雪过程的最强时段，部分地区降雪量将会达到10毫米以上。为保障师生的安全和健康，北京市教委决定全市所有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職業學校今日起停課，並且採取學生臨時居家學習措施，具體到校復課時間有待全市統一部署之後另行通知。以色列繼續在加沙地帶的軍事行動再造成多人死傷，加沙當局表示當地死於以軍行動的人數已經增加至超過18400人，而以色列就表示在加沙找到两名人质的遗体，又指19名被扣押在加沙的人质已经死亡。对于以色列对加沙进行无差别轰炸，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出席民主党筹款活动的时候表示，以色列正是开始失去世界各地的支持，又指内塔尼亚胡政府不想要两国方案，是以色列历来最保守的政府。他敦促內塔尼亞胡改變政府，以找到解決以巴衝突的長期方案。美國總統拜登在白宮會見到訪的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他說如果國會未能夠通過對烏克蘭的新軍事援助，將會是一份送給俄羅斯總統普京的聖誕禮物。但他亦都向泽连斯基表示，即使共和党人阻止新的援助计划，美国政府仍然会支持乌克兰。泽连斯基当日亦都到国会山庄，先后同参议院领袖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会面，但是他争取美国提供更多支持的要求就遭到质疑。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星期六北风增强，日间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朝早市区气温在12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CIBS 人人广播， 一个关于少数族裔女性的节目， 生活中的女神 2.0。 Through this program, it is aimed to show a new perspective to common women living i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societies。 一个发掘生活中少数族裔女神的节目。 多比勒亚扎古尼， 啊，伊扎扎阿里 格。马里，有勒古勒扎。 CIBS 节目《生活中的女神》2.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行过路过，唔好错过，全港各区均一价，乱抛垃圾3000，随地吐痰3000，乱贴街招3000。九份龙污街道整污糟公众地方、海上或郊野公园，罚款一律加到3000。另外，店铺阻街或非法弃置大量废物，罚款加到6000。新定额罚款金额由2023年10月22号起生效，犯法有代价，清洁靠大家。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6:36，各位听众早晨啊，外面是22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2%的。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神光第一线。咁直播室入面呢，是啦，平时呢都会有人同我倾下偈嘅。今日呢就冇啊，人手短缺啦，唔好意思啊。咁所以就唔紧要，我呢就可以同你哋倾下偈啦。喂，搵到一个呢就是双子座流星雨、哦。之前呢喺天气时段呢都有提及过嘅。不过而家都杀到埋身啦。咁啊喺今个星期四14号晚咧就会上映，所以而家你话13号咧就要准备一下。不过咧都话啦，今日朝头早啊见到有少少雨粉啦，唔知道会唔会影响到啊？即系连中国嗰架国产嘅飞机咧都话原本就谂住喺维港嗰度飞嘅，嗱唔知噶吓，睇下会唔会天气影响噶吓。咁我自己都好想欣赏一下啲飞机咧喺维港上空盘旋两周。好啦，睇翻呢一个咧就双子座流星雨啦，最好嘅欣赏时段咧就系、是。当晚即14号晚，即明晚嘅晚上，至到第二日15号嘅朝头早清晨啦。不过咧，嗱，太空馆啊，会喺14号嘅晚上，即系听晚咧。咁如果你系谂住都系喺经过太空馆睇嘅话咧，咁啊留意翻啦。晚上9点去到11点，就可以透过佢哋嘅 YouTube 频道，咁啊即系太空馆 official page 嗰度咧，咁啊有个 YouTube 频道嘅 page 咧，个网页嗰度就可以直接咧就直播。今次咧就流星雨嘅现象啦。亦都会有一啲讲解嘅，即系我试过自己睇流星雨啊，咁啊得个睇字嘅啫，就冇讲解，咁你真系白等咧。其实你眨眼眨得快嘅话咧，流星都唔觉意 miss 咗啊吓。咁啊，今次就有埋呢一个讲解咧，咁啊讲翻呢个流星雨嘅观察方法啦，同埋相关天文嘅知识嘅。咁啊，而流星雨高峰期预计咧会喺15号，15号即系星期几啊？即刻又睇睇先。15号即星期五嘅早上啊，星期五早上凌晨3点，咁啊到期时咧，咁啊大概每一个钟头咧可以出现，哇最多可以达到150粒噶、哦。3点，我翻晨光咧就翻6点，平时系4点几起身嘅，即系如果我早个零钟起身嘅话咧，就一早就望天打卦，而云量系容许我即系睇到啲流星雨嘅话咧，我有机会见到、哦。 好啦，咁啊。出现咧，每小时出现率可以达到150粒，更加有机会喺一小时之内睇到超过20粒嘅流星，咁啊亦都系今年咧就最多啊吓，咁所以都非常之厉害嘅。好啦，流星要出现嘅时间，咁啊流星就会好似夜空之中一点又一点咁样散射出去嘅。不过咧，亦都会因应住即系慢慢天光啦，咁啊，由于光害嘅问题，就会慢慢睇唔到噶啦吓，咁啊，所以大家亦都系留意翻，咁啊，其实一啲直播嘅网站，除咗头先提及过太空馆嘅 YouTube 频道之外啦，咁啊，可以去到康文加加加嘅 Facebook 个专页嗰度，咁啊，亦都系免费嘅，系政府嘅，咁啊，大家就可以咧就到期时浏览翻呢啲嘅网站啦。咁如果你话惊，我真系住大厦。睇唔到，但系喺光害都好犀利，咁你就可以留意翻呢啲嘅网站啦。 晨光百科，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40。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4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咁啊，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都系多云，星期六北风系增强噶，日间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早上市区温度咧会喺12度左右，新界再低多几度噶。现时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2%嘅早上，你哋好啊吓，咁啊有小白白渠道陪住你哋。今日想同各位听众咧就睇睇一个病，呢个病咧就系红斑狼疮，医学嘅名称就叫做系统性红斑狼疮病，系一种咧就系自身免疫性疾病嚟噶。咁呢一种嘅疾病可以导致身体入边产生大量致病性嘅自身抗体同埋免疫复合物，咁啊对于全身多个系统，咁啊多嘅多个嘅内脏嘅器官咧亦都造成损害噶。系统性红斑狼疮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的，女性的病发率大概就是男性的9倍，尤其年轻的女性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目前就还未非常完全了解它的原因的，可能根据以下几个因素有关的。第一就是激素，激素这个其中亦都是一个因素来的，例如就是雌激素被认为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发展当中起了一个就是关键的作用，话到就会影响到免疫系统的功能，同埋产生抗体，一个叫做抗体的 B 细胞发育，进而导致了就是这个自身的抗体产生，亦都有机会会是遗传，甚至乎就是免疫系统差异。环境亦都系一个因素嘅，例如系紫外线辐射、特定嘅药物、病毒同埋压力等等环境因素，可能咧会刺激到系统性嘅一个发作噶。年轻嘅女性咁啊，特别咧就系呢一方面咧要加紧注意啦。除了年轻女性之外，咁有系统性红斑狼疮家族病例嘅，以及咧就系患有甲状腺疾病啦，同埋一啲嘅免疫性疾病嘅人士，亦都咧就系呢一个病嘅高发原因嘅一群嚟噶。所以咧，我哋要尽量避免以下嘅情况出现。第一就系、是、过度嘅疲劳啦。这个呢系统性红斑狼疮咧系常见嘅病征之一嚟嘅，就系、是、疲劳啦。患者会感觉得到难以缓解的疲倦，无论怎样睡啦，或者你想住补下身嘅，都发觉都仲系好攰。好啦，另外嘅一啲嘅病征，我哋都要留意嘅，就系、是、关节痛同埋肿胀啦。纵然啊，呢啲嘅叫做症状啊，可能会引起多种唔同嘅因素，但系我哋都要留意住啲早期嘅迹象，就系、是、关节痛啦。痛之余仲有啲肿胀噶，有阵时都会出现一啲毫无原因嘅低烧噶。所谓嘅低烧，即系可能会系例如气温偏高，介乎低烧之间，即系可能啱啱38度啊，38.3度左右啊。仲有啲皮疹亦都会出现嘅，以及咧就系光过敏啦。喺日光照射之后啦，明显上皮肤咧会有一啲反应过敏嘅迹象噶。呢啲咧，亦都系一啲唔好嘅現象嚟嘅。仲有機會咧，就會出現頭髮稀疏。原來系統性紅斑狼瘡嘅患者，佢會經歷到咧就係頭髮變得薄啦，同埋有陣時會突然之間大量脫髮嘅。 好啦，呢、這个咧就系最明显嘅情况，就系、是、手指同埋脚趾有阵时都会变咗唔同嘅颜色噶。喺冻嘅天气或者压力底下，手指同埋脚趾可能会因应住唔同嘅现象咧，出现一啲嘅唔同嘅变色噶。有阵时会出现一啲嘅叫做白化现象，蓝色甚至乎咧会有红色嘅出现。嗱，口腔亦都会出现咧，就系一啲溃疮，鼻腔亦都会有机会噶。只喺尿液同埋其他分泌物方面亦都会有所不一样。尿液方面咧会出现一些蛋白尿噶。嗱，系统性红斑狼疮容易咧就系引起一啲叫做肾功能嘅损害，有机会会出现血尿、泡沫尿液嘅情况噶噃。啊！呢啲嘅情况，如果一出现嘅话咧，咁大家都要多加留意啦。病咧其实就唔可怕嘅，最担心嘅咧就系我哋一接触到呢个病嘅时间啦，我哋完全懵然不知。成日都会有句说话叫做病向浅中医，所以我哋对每一种嘅疾病咧都应该多加留意，了解佢哋多啲。咁当佢哋一出现嘅时间，我哋亦都唔好咧就手忙脚乱。咁啊，尽早发现嘅话，尽早亦都揾医生求诊嘅话咧，咁亦都系令到我哋好快脆可以回复翻健康嘅一个重要原因嚟嘅。咁所以大家喺神光百科入边认识多咗之后，咁啊都系呢句啦，病向浅中医。有任何问题嘅话，多啲揾你嘅家庭医生倾一倾啦。 口袋中放着拍子簿，感触写好，一一走去认证及问路。想专心叫埋我的好，走足偏偏就挤逼到你总听不到。让课室我不够偏，就下意识变得更偏，祈求大事闹出野个事先。还未够，还未够紧张动人模样，面膜模糊地唱，用足笑话，能换上几多度流量，热闹闹过后没印象。So let me be loud and loud and loud and loud and loud and loud and loud and loud and loud and loud and loud。切勿太清高，知否今天一讲这套世间没羡慕，夸张点做人不俗套，爱是些斑点，只别人能望到。坏角色我都会演，动用我的最佳缺点，谁没知道自演博个才艺。够紧张动人模样，学习排场伎俩，无扮态度，仍未见得多受重伤，问问绝绝太长或太阳。 So let me be loud and loud and loud and be loud and loud and loud and， 我怕我要扮沉着，没力扶摇直上。 上六点四十九分 ，Louder。唱歌的朋友，他是 Yan Ting 周欣婷。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哇！就快咩节啊，安安？ 圣诞节都唔介绍我嘅。早晨啊，各位听众。 你好啊，我哋晨光第一线嘅花艺师安安，早晨啊。 系啊，早晨啊。 系啊，圣诞节喎，真系 Christmas 咯，同你讲。讲定得唔得啊？圣诞快乐 可以啊，但系平时我都咁快乐嘅。 系咁，梗系啦。咁、我哋今日就系圣诞树咯。 系啊， 圣诞树其实本身系 系、 我知松树 咁叻嘅。 唔系啊，我细细个咧成日话咩？我成日我系咁谂嘅，我套路松树咧就去松树，松树咧就有松子，松子跌落嚟咁啊又松树，松树又会食嘅。 唔识你哋啲套路啊？ 咁嗰一棵嘢咧就变咗做呢一个圣诞树。系啦， 你个套路可能啱你细个嗰阵时谂，咁其实啱嘅，其实圣诞树咧就系松树，有啲人会用松树，其实任何树冇规定一种树嘅，圣诞树一个统称嚟嘅啫，我嚟庆祝，即系帮你摆啲饰物上去啊，庆祝你嘅圣诞，其实唔一定系松树噶，总之任何 树咁又得咩？ 得噶， 唔系啊嘛， 系啊，总之你个树嘅树形咧，我而家就话俾你听啦， 你颠覆咗我人生三十几年嘅学识， 系啦，咁当然日本你见到嗰啲树咧咁阔咧就唔会做圣诞树啦，系啦。嗰啲叫杉咩？应该唔一定系，唔好成你唔好成喺度乱咁吓我先噶。总之一棵树，如果你个顶系尖，因为好多树嘅形咧唔一定系顶尖嘅、我哋平时见到嘅圣诞树， 椰树个顶就唔系尖啦。 椰树唔可以做圣诞树， 系啦。 咁其实冇话规定边一种树嘅，总之你就系要个顶系尖，下边阔，即系三角形咁样，咁、你先可以做圣诞树，先至可以摆最顶嗰粒系咩啊？百里行之星， 星星系啦嗱，星星呢家嘢咧，我屋企棵圣诞树都有摆，嗰粒星星咧。是一定要一家之主去摆，话俾你听，其他人咧摆嗰粒星星上，我真系唔冚过佢。 score 唔够高啫。咁即系其实嗱，我讲完啦，树咧就系唔系讲完呢个节目，即系话俾你听咧，树系咩？大家有个概念就错咗嘅，其实唔一定系松树先可以做圣诞树嘅，总之个顶系尖就得噶啦。 咁我哋今日讲圣诞树定系松树啊？ 我哋讲圣诞树就系有好多种树啊，其中一种系松树。咁我哋讲最多人用噶啦，就系、叫做洛贝松啊，系树嘅一种。 洛贝尔我 听过。咁其实你香港咧，你知唔知道你平时翻去而家见到咧，成条街会摆啲细棵嘅树咧，有香味嘅，有松树有松嘅香味嘅，嗰啲其实本身唔系一棵。 松系松子个松，松子嘅香味。 木字边个松啊？ 哦、 即系松树嗰个 松 啊，系啦， 松嗰个味咧，即系树香喎、 啊。系啊，树香咯、 啊。唔系一只松个松啊。 系啊，咁我哋平时摆，我今次当然我哋花艺师梗系讲真正嘅树植物啦。咁你见到花墟卖嗰啲松树咧，其实系全部都系改造噶，即系本身唔系真系棵树斩过嚟。如果唔系，点会个 size 会咁一致啊？系啊，佢全部都系。 而家佢花墟嗰啲好多系迷你品种嚟。 嗰啲迷你品种嚟嘅，佢整到佢迷你，其实全部咧都系有一个叫做洛贝松啦，其中。洛贝松的树好似即系好高嘅，几十米、二十至五十米咁高嘅，将佢斩出嚟，斩开一个段，一个枝好似手臂咁长啦，或者两个手臂咁长啦。 即系我哋花墟见到嗰啲，其实系啲手臂啊、脚臂嚟嘅。 系啦，手臂咁再将佢剪晒佢，再将佢 咁种唔种到噶？ 其实嗰个咧，已经唔会种到噶啦。嗰棵树唔系真系树嚟噶，好多听众都未必知。咁但系嗰个虫咧，仍然系有生命，即系仍然可以加啲水落去。咁佢仍然系唔会变黄咯，冇咁易变黄。 佢有冇根咁样？ 冇噶啦，佢呢个系、其实系剪晒出嚟，跟住再将佢重组啊。 好可怜啊，我觉得。 你真系以为你可以整到咁嘅树喺花墟咁整齐，全部即系大中细三个 size？ 因为我有谂过嗰棵得意嘅， 你以为真系树？ 我以为 你闻到未？ 我有谂过系将佢拎翻屋企，即系买翻屋企， 系 然后咧就继续等佢种。每一年咧都有棵真嘅圣诞树，我真系有咁谂过噶，得唔得噶？ 得 噶，又得噶。 其实我 即系佢冇根，但系佢唔会死。 唔系，佢系会变色，但系唔会死得，可以当干花咁。所以佢唔会、即系 变咗干嘅树， 即系枯枯黄黄， 即 系冇 牙医 吓。系啊，系啊，但你可以 keep 嘅，因为记得我几年前都有做花圈，即系做圣诞嘅花环咁。即系嗰啲嘢咧，做乜鬼嘢？ 你讲花圈、花环 都系嗰啲啦。 花圈同花环 一样一样嘅啫。咁跟住咧，都系用我哋一个个嘅虫、一棵棵嘅虫，将佢重组，将佢捆成一个圈咁样。其实你见到那个圣诞树咧， 即係花墟嗰啲細細棵嘅聖誕樹咧，係同你個花環上面嘅嘢係同一樣嘢嚟嘅，只不過佢砌成一個樹形，同埋砌成一個環嘅形咁解啫。 咁花墟我哋買嗰啲細細棵嗰啲咧，佢嗰、那個嗰啲葉會唔會落下落下落下咁就拜拜 了？其實冇落嘅，好少會落葉嘅呢一隻。咁、但係佢幾堅固嘅，同埋佢嘅香味係好犀利嘅。 係啊， 係啊， 我中意啲香味嘅植物㗎、 啊。你好中意香味？呢、這個味好香添。咁、可以擺其實唔係擺好耐，擺20日到，即係個香味。咁但係如果你 咁、短 嘅，係啊，你植物梗係啦，你擺一世都仲有嗰陣味嘅、啊，但可能會變顏色咯。 唔係檀香嗰啲味， 係啦、啊， 嗰啲木頭真係好嘢，話俾你，真係一世。 其實如果你中意，你係真係可以你應該要買咯嚇。 你話檀香定松樹啊？ 松樹啦，梗係。咁但係如果講緊某一間家私鋪咧，其實佢每一年咧聖誕節咧都好多人搶購佢嗰棵聖誕樹嘅，係、真係聖誕樹嚟嘅。咁、嗰棵樹真係斬落嚟嘅樹嚟嘅。嗰、一棵咧就真係樹啦，佢就唔係重組啦。咁、所以有陣時就會冇咁完美咯，可能會見到甩咁啲啊咁咯。咁啲人成日講緊環保嗰個議題，其實真樹咧都唔代表唔環保嘅。係啦，因為有陣時真係要咁樣個土地先會再去生長翻啲樹出嚟、其實都唔係一個唔環保嘅行為嚟。 哦，這個觀點同角度我都覺得幾好啊嚇， 係唔同嘅。咁聖誕樹其實嗰個蟲咧，除咗話整個即係花環之外咧，而家好中意愛嚟做花束嘅。本身咧我哋有幾種玩法啦。咁有就係好似手臂咁樣一支一支有好多個蟲散出嚟嘅。咁嗰個咧我哋將佢剪一粒粒，剪一嚿嚿，好似手咁手掌咁大，跟住將佢。再揾一個鐵線翻嚟圓形嘅，即係捆，即係全部啲手作嘢嚟嘅。咁就每一個嘅蟲葉咧，即係嗰嚿蟲咧，將佢捆翻上去，捆成圓形，咁變成一個花圈。咁亦都可以喺花圈有得賣，係啦，花有得賣嘅。有啲人咧都係一棵棵，因為其實好似剪豬腸粉咁啊，本身係一大棵樹，你將係 用豬腸粉嚟形成聖誕樹， 真係我 會唔會有點而揦過咧？ 我嗰時都係咁噶，買一棵樹咩？即係一棵樹本身嚟到花墟嘅時候已經係斬咗件啦，跟住斬。你再回家好似剪豬腸粉咁，就將佢剪細細棵，跟住再將佢重組做唔同嘅嘢。有啲人會將佢擺花束度，有啲人會做花盒啦。嗰陣時講個花盒就一個好似禮物盒咁，咁咪塞啲花落去，再塞啲蟲落去，咁就變咗香味嘅一個聖誕花盒咯。 哦，我都幾多套路喎、這個 好多係玩嘅呢、這個，其實好多人開班咧，聖誕節咧都係玩呢樣嘢。 咁而家即係嚟緊就聖誕節啦，12月尾嘅時候，12月25號聖誕節啦。咁係咪即係搜羅下呢、這個？松树即系差唔多时间，叫咩昆仑唔系昆仑， 而家好多人买噶啦，而家 叫咩虫 啊？落背虫 系啊，落背虫 花墟好多噶啦，你而家可以买有几种嘢买，一系咧就直接去经整一棵树，你就啲小朋友就净系去布置啦。咁布置上面你可以摆鲜花啦，可以摆嗰啲叫做 preserve flowers 啦，可以系摆 装饰花 系装饰啦，玩具又得啦。喺韩国就好中意摆木棉花啦。 圣诞树摆木棉花。 棉花唔系木棉花， 棉花 系啦。下一集我会讲嘅，讲棉花就会令到呢个圣诞节嘅嘢生色不少。 因为好似 snow 系啦，系啦。咁跟住可以直接买个花环啦，你话我嚟装饰啦，亦都有啲本身已经系装饰咗嘅，你可以买啦。另外就系你就买啲斩件翻嚟嘅，你自己砌啦，即系砌一个盒又好，砌咩都好，好多玩法。但系最紧要咧，就系一定用铁线咯。铁线咧，你上啲花 或者 系啦，咁你上任何嘢咧，先至会实嘅。 固定翻佢形状。 系啦，但系有啲人咧系会用热熔胶枪。 我话俾你听啊， 热熔胶枪好易甩嘅。 你就话俾我听用铁线啫，我肯定我买咗个铁线翻嚟咧，你系花艺师啊，系咪？我话手工啊粗糙嘅，我点扭都唔觉得佢靓，肯定。 嗰个铁线系可以幼嘅铁线嚟噶， 都系啫。我哋做唔惯呢啲花嘅嘢，你俾佢嘅。俾个帽我都整唔到靓啦， 我就俾个 tips 大家啦。咁坊间咧，买嘢我俾 tips 大家啦，就系坊间好多嗰啲花环啦，搞到我好小心讲个字。花环咧，圣诞树咧，嗰啲花嘅装饰咧，都系用热熔胶枪黐上去嘅。 热胶枪， 热熔胶枪，你玩模型嗰啲都会用唔到，系啦。咁就系嗰啲咧，可能会容易甩。系啦。咁如果买 白色噶嘛，嗰啲系 系啊，透明嘅结咗之后， 结结地。 咁但系如果你想即系持久，有阵时会呢啲买得咁贵嘅呢间，就系因为佢用铁线，就一世都唔甩。 哦， 系啦， 反而铁线系更加好嘅。 系啦，都有啲人咧会而家用嗰啲叫做多肉植物，将多肉植物摆喺个花环或者系摆喺个圣诞树上面啦。咁嗰个嘅时候咧，其实如果你 keep 嘅时候咧，你可以过咗圣诞节之后，你上个棵树再摆耐啲，咁其实你就要将嗰个 多肉植物掹走佢咯，咁就会好啲啦。 呢啲系贴士啦吓，嚟紧圣诞节啦，咁大家喺圣诞树或者松树上面咧，可以谂一谂，会唔会真系整一棵摆喺屋企？ 记得翻嚟嘅时候喷水啊！ 多谢你嘅贴士 吓。系啊，我惊呢个好重点啊！ 多谢晒你，安安，拜拜。 拜拜， 有位时候报报时六点十九分啦吓，咁啊转头晨光第一线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啊分途广播嘛，咁啊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嘅，我哋转头二台再见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朝早七点零九分嘅早上啦，继续有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交通天文台今日啊真系好啦。Didi 入嚟同我倾下偈。 早晨，真系好啦，见到你。 早晨啊 ，Didi。笑容满面啊。 要啦， 孤身作战都笑容满面，真系好啊。 咁梗系紧要啦呢样嘢。如果唔系，自己都唔氹自己开心啊，边个锡自己啊？ 咁啊系，其实人应该开心啲嘅，所以就变得青春啲、靓啲啦，系咪啊？ 嚟，大家咁话 吓。好啊，先讲翻交通先啦。咁啊，今朝早都系啊，恒常嘅车龙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即系理工湾位对出比较车多啫。咁而路面方面咧，都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个樽颈位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咁而新界咧就元朗公路去屯门啦，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就福亨村。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噶。咁另外有个路面急收，提一提大家啦，干诺道中去翻西营盘方向，近住租比利街嘅慢线咧需要封闭噶，经过咧就要小心啦。 诶、欸，咁短嘅？ 系啊，咁咪好咯。 哦，咁咪好咯，系啦。 少啲修路系咪？少啲封路系咪？千祈唔好有啲意外啊，坏车影响到路面挤塞，系相信每一个揸车朋友咧都好想嘅。 系啦，冇错啦。咁啊，其实头先听新闻嘅时间咧，都听到一啲，譬如新嘅一啲地段，譬如喺近天水围嗰边有好多新嘅工程嚟紧啦，嗰啲展望啊吓，咁亦都有话到会唔会有第四条嘅过海隧道？听到啲字咧，只耳仔就即刻竖咗出嚟啦！ 哇，第四条过海隧道， 系啊，不过当初啦，第一条海底隧道兴建嘅时候，咁我当然即系我都冇乜记忆啦。咁、但系如果而家都回想翻，即系谂翻你以前，其实港岛同埋九龙，如果冇海底隧道连住嘅话咧，其实都真系几头痕啊吓， 好唔方便添， 好唔方便啊！唔通你真系下坐船咩？ 我爸我妈个年代就真系下都要坐船咯，同埋你有港铁，你起码可以预到时间，你唔会挤塞啊嘛。 系啦系啦，咁啊超远。 同埋隧道啊，方咪有隧道嚟讲，唔搭港铁嘅人，好似有啲人唔中意搭港铁揸惯车嘅人啦，咁啊都觉得好方便啊嘛。同埋咧，小朋友觉得哎呀好得意啊，喺海底隧道边有个窿嘅，你会唔会问你啊？ 我以前我细个都成日问咯， 系啊， 而家我啲小朋友唔问我噶啦，呢啲 问你哦，因为我有教啊学校， 系啊， 咁啊系冇错。 以前我细个嘅时候真系问埋晒呢啲咁样嘅问题咧，问到我阿妈都兴啊。 咁又會 唔會入水㗎？ 慢慢解釋啊！其實你個球知道咁強，唔關你咁叻啦。 唔關事，我阿媽試完細個就同我講啦：呢條海底隧道啦，你我哋而家喺個海入邊㗎啦。哦，喺個海入邊， 睇 唔到嘅。 係啊，我都成日咁樣問我爸媽。 我哋喺個隧道入邊啦。咁我阿媽同我講，跟住我就話會唔會入水㗎？ 哎呀， 系啊， 叫个司机揸快啲啊，揸快啲，万一入水我哋可以快啲走啊咁样。 以前细个就讲埋晒，讲埋晒呢咁嘅嘢。 但我爸我妈就话啦，你读多啲书你就明白噶啦，咁样，所以咪叫我读多啲书你就明噶啦。 而家咧即系睇翻啲海底隧道现行嘅都已经三条啦。 嗯。 咁啊，嚟紧如果真系再有更加多唔同嘅方法可以过海嘅话咧，咁我相信咧就即系挤塞嘅情况可以更加减少。 系啦，而家都已经好咗好多，咁迟啲睇下啦。三隧分流之后咧，会唔会更加好咯？ 我期待住啊，17号系嘛？ 系啊，好多人话成，咦咩时段又可以悭啲嘅，咁尽量走一走啦。你日日行嘅话，争咗少少时间，系非繁忙时间或者繁忙时间嘅，咁咪自己调节咯。 系坦白讲啊，即系新闻报道又或者系政府都出过好多唔同嘅方案咧，都同我哋提过，即系嚟紧嗰个新收费嘅。咁但我相信有好多我自己都系司机嚟嘅，但有好多人都系会未系十分清楚，或者觉得仲有少少模糊嘅位嘅。咁当佢一行咗之后，咁大家即系实行啦。咁真係用實戰去到學習翻嘅話咧，我相信好快脆就會 pick up 到。 係每一樣嘢都要適應啊嘛，新嘅嘢邊咁快習慣？你啱啱翻工第一日、第二日你都未適應啦，都一段時間啦，係咪先？就算結婚都係啦，同隔離嗰個你啱啱都未適應啦，都係要時間適應啦。 言外之音 嚇，都即係其實做人都係咁樣啦。但係呢嘅言外之音之餘咧，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同大家講下先。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啊，近住深井對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車線咧封閉咗噶，咁開始有車。龙排到去浪翠园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啊！呢一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啊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浪翠园嘅，咁啊大家小心啦。 系啦，或者会唔会趁早 行青山公路咯？去避 青山公路啦。咁如果你方向啱嘅，又觉得 budget 可以嘅，咁啊有隧道俾你行啦。 系啦，大家留意翻啦。咁稍后希望快啲清理好啦，清理好我哋会即刻尽快同听众讲噶。咁啊讲开呢样嘢啦，我想问下啦，小白，相信小个你有冇听首歌啊？过马路要小心，咪求望快一阵。 第二句我唔记得咗， 好长我唔唱啦，费事吓亲啲听众。系啊，过马路真 系要小心。我记得有只歌咩？马路如虎口。 吓，跟住咧，交通规则要遵守，安全第一，拨命长久。 哎呀，好嘢啊！ 好嘢喎！ 吓亲啲听众神都留去唱歌， 唔系吓死佢哋咯。车更加精神 是啊！系啊系啊系啊！呢只我又记得呢只， 系咪好多我都记得。咁以前系咁样宣传咯，但系咧，我相信大家有听新闻媒体都知道啦。警方咧喺前日开始调配好多便衣嘅警，全港大型执法，严打呢个乱过马路啊！我相信你都知道啦，违例者罚几多钱啊？ 320系嘛？ 2000 啊！哎呀，我突然间同个牛肉干 mix 咗啲， 因为你会同抄牌嗰个捞乱咗啦。 系突然间捞乱咗啲2000， 都系罚嘅。 之前咧，其实警方都加强执法嘅时候，就用嗰啲军装探员啦， 系 咁叫佢哋就喺个马路侧边咧，即系真系企喺度，都有人喺度见到有警方企喺度咧，都仲会直接喺度违规过马路嘅。 真系大胆啊！ 真系好大胆。 法律挑战，我就唔敢啊。 系啊，我都唔敢嘅。咁嗱。我自己喺大埔區居住嘅時候，其實有其中一條嘅紅綠燈位咧，之前亦都即係公告過，就係話佢係亂過馬路嘅黑點嚟嘅。 係 咁而家咧，我喺呢一條馬路過嘅時候咧，都仍然係見到有人會係橫過馬路，但係咧守法嘅情況咧係大幅改善啊！我自己目測嘅時候， 係 咁就因為之前都有見過好多即係軍裝企喺度就駐守啦，咁而家就點啊？ 軍裝係人見到都唔敢過啦，但係便衣你就真係唔知道隔離嗰個係咪真係會捉你噶嘛，所以就唔敢亂過。 即 係著 翻普通衫咁樣。 係啦，依個成效比較大。 可能仲特登拎住啲買餸袋喺度。 咁我又覺得唔會嘅。 易用 又未至於去到依度嘅，但係便衣已經夠曬殺食，我覺得。 係啊。 係咪啊？你軍裝嘅話點會睇到嘢啊？ 軍裝嘅都已經係有人挑戰佢啦。 係。 過馬路嘅時候，所以都係呢位先生，麻煩你出示身份證。頭先我見到你亂咁過馬路，我都有。見過真係有人係俾警察即係叫咗過去嘅，咁係啦，咁呢個冇辦法啦，咁咪真係犯法， 咩人都有啦。 咁但係便衣個情況就應該會。会捉到更加多， 梗系多啦！嗱，因为由于咧，香港啊致命交通意外咧有上升嘅趋势，唔少咧就涉及呢个行人乱过马路啦，同埋咧跳栏啊， 哇， 好多呢啲啊， 跳栏好危险 嘅、 哦， 所以咧就系造成咗伤亡嘅个案咯。咁所以执法部门咧就前日开始啦，咁大家有睇报纸都知话，唔睇睇报纸啊，听心机听到啦，喺各区展开咗大型嘅执法行动啦，派出便装人员咧就捉咧行人乱过马路，咁啊头先讲咗啦，嚟到租票控咧就会罚2000蚊。 嘅。咁喺今年咧头十个月啫，诶讲下啲历史啊。香港已经发生咗咧85宗嘅致命交通意外啦，数字咧系2020年以嚟系最高嘅。咁总共咧有56名行人死亡，其中35名死者咧都系65岁以上嘅，占整体嘅行人死亡人数咧大约系63%。咁同埋涉及长者嘅行人致命交通意外之中咧，原来咧货车系最多嘅，其次咧就系的士同小巴，即系货车系占最多嘅，撞到行人啦。咁所以咧，琴日啦，咁我相信咧，有睇媒体报道都知啦，青衣头先讲咗啦，50分钟之内咧，原来已经捉到6个人啦。 哇！ 咁我想问下你啊，小白，你知唔知道咧？六公仔斩嗰阵时可唔可以横过马路咧？ 六公仔斩嗰阵时梗系唔可以横过马路啦。小学嘅时候都教过啦。 小学嗰阵时 教過我唔知道你未揭晓呢个答案之前咧。我記得我以前學嘅時候，當我哋過一條嘅紅綠燈啦，嗰叫過馬路啦，綠公仔斬緊嘅時候就唔可以過馬路。咁如果我過緊嘅時候，綠公仔斬點算啊？好啦，如果我過咗一半嘅話咧，就急急腳，就好似個綠公仔個節奏急急腳行翻過去，即係行過對面。但係如果綠公仔斬緊嘅時候咧，我未過到一半嘅話咧。就要急急脚翻转头， 急急脚翻转头。 系啊，我以前系咁样学噶。 咦，咁啊唔系，睇翻文书处啦。我唔讲你呢个先，你呢个都啱咗大半嘅。但你小学咧就有教到啦。 可能个 syllabus 转咗啦已经。 系啦，咁但系咧，琴日咧就好少咧睇翻啲访问啲媒体咧，有个伯咧70几岁啦，佢就话：我70几岁人都唔知道绿灯斩唔可以过，佢就系咁样俾人拉咗。跳空啊！原来绿公仔斩下斩下咧系唔可以过噶，咁但系佢当然话：，我都唔知道，又唔系红灯过，点解唔得啫？咁样咁，所以就大家要谂一谂啦。 咁都斩紧啦，其实最后得嗰几秒都唔好冲，同港铁一样啫嘛。听到嗰啲嘟嘟声就停低理智精。 咁啊呢啲就系唔方唔正啦，咁样过马路俾人拉咗真系。但系我问翻，原来好多朋友咧，尤其是我妈咪嗰辈咧，佢真系唔知道咧，绿公仔斩系不能够过马路。 哎呀，今日讲多几次。 讲啊，而家我咪周围讲。点解咧？因为开始警方真系大型执法啦嘛，真系唔系讲少嘅，罚成唔系200蚊，2000蚊，好多喎，系咪先？咁跟住我亦都咧 买到好多餸啊！呢个2000蚊 系咪啊？ 系啊， 睇你买咩餸，买海鲜好似买得好少。 唔系买海鲜，有啲街市平啲，我去嗰度买。 咁系你嗰边开？平啲啊！咁但系咧，最紧要咧就系 check 一 check 啦。原来我琴日咧都翻查个运输署个网页咧，佢写得好清楚噶，有列明咧各种灯号嘅意思啦，写住遵守过马路守则时应该注意嘅事项。佢好得意嘅，佢又有埋图文并茂噶，有个红灯啦、绿灯啦、黄灯点样嘅指示要过马路。其中一个守则就系话咧，有一项就系话啦，在绿色人像灯号闪动时，行人不可开始横过马路。但若绿公仔闪动时，行人已正横。行过马路便可以继续前行，就唔好似你咁讲很后啦，继续前行。 可能因为我细个学嘅时候，啲老师咧就惊我哋行得慢，所以先同我讲：，你咁细粒啊，斩紧嘅时候未过一半，你翻转头啦。 所以就啱咗大半咯。但系而家咧，原来运输署嘅指引咧就系话要继续前行啦，直至安全抵达对面嘅行人路或者系路中央嘅安全岛咁样咯。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啊。咁啊好惨，我睇翻啲媒体，琴日都捉咗好多人啊。有个咧，有个即系应该系妇人啦吓，大约系60零岁嘅。佢话：哎呀，佢冲灯啊阴公，因为俾个便衣捉咗啊。跟住佢就真系好唔开心啦。佢就话：哇，生果金都冇咗半个月啦，成2000蚊噶嘛，咁大家要留意翻啦。所以 真系横过马路，大家要小心啊，睇清楚嗰个公仔嘅信号先。 系啊，所以市民都应该用呢个行人过路灯啊、斑马线啊或者行人隧道同天桥咯，最好就系配合啦，系咪啊？ 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天气方面，我同大家睇睇啦。咁啊，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嘅，日间最高嘅气温系24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噶吓。而家现时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2%嘅早上嚟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咁啊都系属于低水平啦。早上嘅时候，我哋有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晨光大学啦，咁啊今日喺电话旁边咧就邀请到啊注册中医师何少婷 Tracy 喺度。早晨 ，Tracy。 早晨，小白。 最近咧，咁啊大家都已经有一个咧就可能放假嘅心咧就多咗啦，咁所以咧食嘢都多咗，唔知道会唔会因为咁样咧，咁啊多咗人会出现呢一个嘅胃气嘅问题嘅。咁通常胃部嘅问题啊，除咗譬如系胃气胀啊、一般嘅胃痛之外咧，喺中医角度嚟讲，最多接有关于胃嘅 case 通常系啲咩事嘅咧？阿 Tracy， 呢排系真系你 或者食系同食多咗有关嗰啲咧，即系同胃气啊，即系譬如胃气啊，个胃顶啊，譬如食完嘢之后个胃即系胀住嗰啲系真系比较常见嘅， 系 系啦。 系咁啊！呢个方面就比较常见啦。咁如果喺中医角度嚟讲，唔知胃气胀，我哋又可以点样处理嘅咧？ 我都睇翻成因咧，胃气胀其实可能有机会系同饮食嗰度有关啦。即系譬如话食冇定时啊，突然间食得好饱啊，突然间又唔食嘢啊，或者因为可能食嘅嘢比较好啲嘅时候，即系可能系油腻又多啦，难消化或者比较寒凉嘅嘢多咧，咁都会导致到我哋话个肠胃唔系太好，而导致到有胃胀嘅问题啦。咁但系有另外一类咧，就系可能长期譬如话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啊，或者可能系要。我哋成日话用脑过度啊，即系成日要谂好多嘢啊，或者又担心呢样担心嗰样嗰啲咧，都会令到个肠胃比较弱嘅。即系我哋话由情绪带动到个肠胃系差咗咁样嘅。 哦，会唔会有人系天生就已经胃气好犀利咁样噶？ 都要睇翻，有啲人个天生个体质可能系嗰、那个我哋话个脾胃比较弱嘅，即系个肠胃比较弱，咁有机会佢个表现可能真系系胃气系比较特别多的。 系咁胃气当然，如果你话公众场合咁成日好多又咁样呢样嗰样就梗系唔好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你 for 一个人嚟讲，其实佢胃气系成日存在呢个问题咧，系咪长期嚟讲都对佢身体唔好，定还是其实喺中医角度嚟讲，反而觉得冇乜嘢嘅？咁样会唔会咧？ 长远系有啲影响嘅，因为我哋讲其实话脾胃，我哋中医讲叫后天之本啦。咁即系话，其实譬如我哋身体入边够唔够气血啊，或者各方面嗰啲好多都系靠脾胃系第一关咯。即系话佢啲嘢食物食咗落去之后。咁、那、嗰个脾胃要做啲消化、吸收啊嗰啲咁样，咁但系如果你嗰个地方出咗事啦，咁变咗你个身体气血都唔会话即系好够嘅，系啦，咁所以久而久之，如果个脾胃开始差，身体气血唔够嘅时候，咁其他五脏六腑咧，即系收到嘅嘢都会少咗啦。咁久而久之，其实嗰个身体嗰个机能啊，或者成个状态都会有下降嘅趋势咯。 即系其实胃气咧，本身喺中医角度嚟讲，又代表咗某一种嘅症状噶、哦。 是啊是啊，即是代表了身体，譬如说某个脏腑我们说有些东西出现了，有些事了，它给了一个信号你了，希望你去处理，如果你不处理，你就可能之后就会越来越严重了。 嗯，那我们应该怎样去到慢慢调理我们一个胃气的问题呢？ 因为胃气的问题很多时候都跟胃胀，即是我们你有气在个胃嗰度先至會有胃氣嗰種反應噶嘛，咁其實我哋都要解決咗嗰個胃脹啊嗰、那個問題啦，咁樣咁變咗我哋主要其實話都睇翻頭先講過，有一啲係同情緒有關嘅，咁同情緒有關嗰啲其實就真係好靠自己，譬如話有時去即係點樣去減壓啊，或者去點樣去處理下自己身即係身邊嗰啲事咁樣啦，係啦，咁譬如果即係同腸胃有關嘅，可能我哋要注意一下我哋飲食嗰度嗰個情況啦，譬如話你。盡量避免飲一啲有氣嘅飲品啦，即係譬如話啲咩蘇打水啊、汽水、啤酒嗰啲咁樣啦，係啦，或者有時可能係你飲食上嘅，你就留意下睇下有冇啲係特別自己容易食咗，係容易漲胃氣嘅，即係譬如好似我啲病人係。哦，大家食完蘋果啊，食完豆啊、芋頭啊呢一類咧，即係比較可能難消化啲番薯呢啲咧，可能佢會容易啲有脹氣入嘅情況，咁你自己就可能有機會要避免呢一類型嘅食物咯，係啦。 哦，咁如果食療方面咧，會唔會有啲好幫到呢一個胃氣問題㗎？ 食療嘅話咧，嗱，如果係譬如即係谷住嘅，好似突然間消化得好慢啊。嗰啲咧，咁可以飲下陳皮水啦。咁又或者，如果係同情緒比較大關係嘅，我都會建議有時可能飲啲玫瑰花茶或者玫瑰花加陳皮呢啲組合嘅。咁如果有一啲 case 咧，就係譬如食得生凍嘅比較多啊，或者係個人本身嗰個身體咧係我哋叫虛寒啦，即係容易凍啊嗰啲咁樣嘅話咧，咁可以就飲少少生姜紅糖水去暖一暖個腸胃，令到佢喐得快少少咧，都會有幫助嘅。 咁呢啲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嗱，胃氣如果經常持續嘅話啦，咁最終會唔會形成更加多一啲負面嘅健康問題，例如係胃痛啊，甚至乎影響到腸道，會唔會嘅咧？ 呢、這個有少少影響嘅，即係譬如有啲 case 係胃氣脹，譬如有胃氣啦、胃脹啦，其實佢可能有機會會撈埋一啲其他病，譬如話胃酸倒流，係啦。是可能一起出現的，或者他即是沒什麼胃口啊，甚至有些 case 可能就成日反胃啊這些，因為其實我們說即是我們有胃氣呢，其實氣就向了上湧嘛，即是那些氣好像向上走那樣嘛，所以其實他很都很容易會有胃酸倒流啊那些情況的，是啦，這樣變成我們處理起上來的時候呢，相對好像複雜一點，但因為他們全部都是跟即是我們說胃氣向上走 係有關係嘅。咁變咗我哋中醫處理嘅時候，就會用一啲譬如降胃氣嘅中藥啊，或者係調翻，尤其是調翻個肝啦，係啦，即係變咗令到個肝氣行得順啲嘅時候咧，咁應該嗰、那個成、個情況就會有一定嘅改善咯。 嗯，有陣時可能會遇到啲情況，即係譬如胃酸倒流嘅，都有機會係胃氣所引致嘅喎，會唔會咧？ 会啊会啊，即系因为胃气其实真系等于入边有啲气，佢要释放出嚟啊嘛，系咯。我哋成日都话有时系，有时即系佢个肠道入边有气嘅，一系佢就向上走就系、是、胃气啦，一系佢就向下走就放屁啦咁样。咁、通常有啲 case 就系、是，譬如因为佢啲气好似就系顶住咗喺肠胃嗰度，即系喺个胃嗰度，我哋叫做系啦。咁、所以佢就一定要喺上边放出嚟，因为佢已经好谷住咗，等唔到佢放屁去排出嚟啦。咁样， 如果引致到咧胃痛嘅情况啦，咁我哋如果真系胃痛，我哋有冇话一啲简单啲嘅方法可以延缓呢一个痛症嘅咧？ 延缓痛症嘅话，就一系就好似头先咁样讲，一啲饮嗰个即系可能系陈皮水、玫瑰花或者系生姜红糖水啦，即系跟翻个情况咁样。咁有一啲如果真系哇冇喎，冇喺手喎，喺条街度突然间真系有胃痛、胃胀住唔舒服，食完嘢咁样咁。一系我哋可以系揿一揿个肚嘅，即系我可以搓一搓个肚，尤其是系肚脐对上嗰、那个，我哋鸡心位对落嗰个地方咧，嗰、那个地方通常如果我哋有胃痛、胃胀啊，有胃气比较多，通常都系嗰个地方谷住嘅。咁我哋可以系打环咁样搓一搓佢嘅， 哦，即系左右左右咁样搓佢。 系啦系啦，即系攞个手掌摆喺嗰个地方，咁样左右搓一搓佢，系啦，等佢暖少少，系啦咁样。咁啊，呢个都系一个方法啦。又或者系如果啊，你手头即系附近，譬如喺餐厅嘅，都仲有杯，譬如热茶或者系有啲可能暖包之类嘅嘢嘅，咁样，咁你敷下嗰个地方咧，咁都有一定嘅帮助嘅。 哦，即系暖翻嗰个胃咧，其实就可以令到佢嗰个痛症咧就延缓嘅。 大部分嘅情况下系可以嘅，即系譬如尤其是头先讲话啊，尤其是个肠胃系比较冻啦。尤其是成日食完凍嘢啊，或者有啲人飲完菜湯，譬如飲完啲菜乾湯啊、白菜湯嗰啲咧，特別容易個肚唔舒服嗰啲咧，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即係有啲嘢暖住佢，係啦。 係係係，咁啊，用一啲即係叫做暖和啲嘅食物嘅食材咧，咁對個胃都會好啲啦，咁樣講。 系啦，系啦，系啦，所以食少啲生冷冻嘢咧，其实已经好好多噶啦。 嗯，明白。我想再问多少少啫。嗱，我哋成日都话肠胃，肠胃啦。咁啊，既然如果胃有问题嘅话咧，其实容唔容易影响到肠道嘅问题啊？咁如果肠道有问题嘅时候，我哋系咪都系用翻以上头先你讲嘅方法，其实亦都可以延缓翻佢哋嗰个症状噶？ 肠道就都会有机会，因为其实肠胃佢，你头先讲得啱，佢系一体嘅，即系佢有时上边即系嗰个我哋话即系胃嗰度出咗事嘅话咧，好多时会影响到下边我哋嗰、那个。肠譬如话排便啊，或者有啲人甚至有时啊，本身系肚胀上，即系个胃胀嘅啫，跟住突然间咧就搞到咧成个肚咧，久而久之成个肚都胀住，系啦，或者系有肚屙啊、便秘嗰啲情况啦，咁样，咁呢啲我哋都你可以用翻头先嗰啲方法先嘅，咁但系有时我哋话嗰个情况有啲唔同嘅时候咧，咁可能又要转药啦，咁到时呢个就比较复杂啲，咁到时可能交翻俾我哋就会好啲啊。 哦，系啦，即系总之一遇到问题嘅话咧，咁啊问翻啲医师啦，咁啊胃咧，咁啊通常都系遇到头先阿 Terry 所讲嘅情况嘅话咧，就有啲急救啲嘅方法嘅，咁啊就左右搓一搓佢或者暖翻佢啦。咁希望大家喺食物上面吓，亦都要小心啲。如果容易令到自己胃气胀嘅食物咧，咁都唔好食咁多啦。咁唔使下顶住咁辛苦啊嘛。今日朝早倾咗咁多先，唔该晒 Tracy， 下次再倾过，拜拜。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在河内举行会谈，双方宣布中越两党两国关系新定位，在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基础上，携手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新华社在评论之中指，在中越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5周年之际，双方提升关系新定位，可谓大势所趋，水到渠成，必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评论又指，中越关系提升至新定位，向国际社会发出两党两国团结合作的明确信号。 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说如果国会未能够通过对乌克兰的新军事援助，将会是一份送给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圣诞礼物。但他亦都向泽连斯基表示，即使共和党人阻止新的援助计划，美国政府仍然会支持乌克兰。泽连斯基当日亦都到国会山庄，先后同参议院领袖以及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会面，但他争取美国提供更多支持的要求就遭到质疑。约翰逊在会面之后表示，拜登政府必须提供更多有关如何使用这笔援助金额的细节，指出拜登政府要求的额外资金没有适当的监督，没有明确的获胜策略，亦都没有得到美国人民应该得到的答案。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雪橙色预警，预计今日朝早至到星期五上午，当地将会出现大雪到暴雪，其中今日上午十点至到晚上八点将会是这次降雪过程的最强时段，部分地区降雪量将会达到十毫米以上。为保障师生的安全和健康，北京市教委决定全市所有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今日起停课，并采取学生临时居家学习措施，具体到校复课时间有待全市统一部署之后另行通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星期六北风增强，日间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朝早市区气温在12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翻大家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深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豪景花园。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沙田入口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而家去到圣约瑟英文中学。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跟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嘅车龙排到去五块田。屯门公路去九龙，跟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大老山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嘅车龙去到沙田马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退休生活流流长，你的荷包准备好应付将来的生活需要没？香港年金俾你100%保证的每月收入。无论前路有几远，都与你终身同行。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只要你够60岁就可以申请，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 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年，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为庆祝香港公共广播踏入九十五年，香港电台举办《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展览》。 从1928年嘅声音广播开始，透过重塑录音室、经典节目场景、珍贵文物，细说香港电台嘅发展旅程。 仲透过互动装置、AI 生成等不同方式，带领观众穿梭声影世界。 12月2日到24年2月26日，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 免费入场，约定你啦！ 港台电视继续为你直播本地顶级篮球赛事，2023香港男子甲一组篮球联赛， 12月13日星期三晚上6:55，满贯对南华，两大劲旅火拼，不容有失。12月14日星期四晚上6:55，骏裕对建龙飞马，两队联赛榜分数相近，为力争上游，定必倾尽全力争取胜利。 香港男子甲一组篮球联赛，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晨光第一线，阿欧。 好，星期三的早上7:38，喂，小白，头先咧听到你同埋 Didi 咧就讲嗰个打斜过马路啦，咁啊， 嗰个系过马路，未打斜住， 唔系打斜过马路咧，咁啊，依家即系见到今日啊报章头版啊，都有讲嘅话，警方咧前日就全港咧进行呢个大执法行动啦，就系关于咧呢个交通嘅，咁啊打斜过马路咧就一经定罪，最高罚款都有2000元嘅，咁有报章咧就调查发现咧全港有不少十字路口咧，过交通灯同埋亮起绿灯嘅时候咧，市民咧为咗省时啊，纷纷打斜过马路，即系你当一个正方形格仔咁，大家就为咗悭时间就打斜過， 即系当自己蚀谷咁咯。 系啦， 蚀谷个最出名嗰个就系打斜过马路嗰个十字路口。 系啊，咁但系咧，有区议员咧，即系啱啱区选完啊嘛，个区议员咧都即刻讲我话。打斜过马路咧，根据记者朋友啦，同埋区议员实测咧，系快1分13秒 嘅。哦，我自己咧喺自己当即系住嘅该区入边咧，其实有几个呢一类型嘅十字路口嘅。咁我自己目测啦，其实亦都有唔少嘅市民咧系会打斜过马路嘅。咁我自己喺过马路嘅时候咧，当我选择打直，然后再打横，先至去到我对斜对面嗰个目的地嘅话咧。我是多次试过咧，就我打直过咗之后咧，我是唔够时间再过打横嗰个嘅，即系变咗咧，我是要等多一次呢一个绿灯嘅机会咧，先至系可以过到嗱。而我咁多组嘅交通灯咧，都系绿公仔噶，即系行人嗰个都系绿公仔噶。 而你冇偷步啦， 系啦，我亦都冇偷步啦。佢着咗绿灯，我先至向直行啦。然后当我谂住， 而你系一个健全嘅正常嘅成年男人啦。 系啦，当我谂住再转右嘅时候，即系过到原本。斜对面嗰个位置嘅时候咧，佢嗰个绿灯已经开始斩啦。咁根据翻，譬如头先 Didi 都有读过运输署嗰啲细则啦，就话到当你谂住横过马路嘅之前，而个绿公仔已经闪动嘅话咧，行人系不可以过马路嘅，所以我就冇过啦。 系啦， 咁即系变咗我系停咗喺度咯，停咗喺只系行到作过对面，而过唔到斜对面啦。 即系你做唔到个无缝交接啦。 咁当然啦，我就见到好多嘅目测，就好多市民就。 急急脚跑过去 啦，就快过我啦，因为佢系打斜啊嘛， 系啦，原本行得慢过嗰啲都已经成， 又或者即系闪灯又冲灯嗰啲咁嘅嘢，你先过得切啦。即系呢个都系最赤裸嘅事实嚟嘅，咁样咁所以即系警方当然系执法就系、是，如果你违例就当然要执法，但系调翻转头就即系要同嗰啲叫做调校交通灯嘅有关部门去讲翻声。如果你话根本都过唔切马路嘅，仲要依家。我哋香港都系老年化一个社会啦，老实讲，咁你有好多公公婆婆，咁有咩闪失，咁又点搞呢？系咪先？你都成日听嗰啲 API 政府宣传片话，喂，二十年前啊嘛，你系赛跑冠军咁样。 其 实 佢哋咧曾经亦都有出过台噶啦，就系用长者八达通去 do 嘅时候咧，就可以延长多少少时间嘅。咁但系就我印象当中好似系攞假啦。咁会唔会有啲譬如喺过斜对面嘅研究方案呢？咁因为其实问返啦，咁佢哋都有讲过，就係话一定要啲交通灯嘅信号呢全部都係譬如绿公仔。咁其实香港都有唔少十字路口呢都係绿公仔嘅。咁会唔会喺呢一方面又着手真係考虑一下，将我哋嗰个嘅道路设计又再完善多少少咧？咁样， 因为呢个都要同翻一啲人多嘅城市啦，去叫做去学习先得啊。老实讲，咁啊头先小白讲啦，譬如东京嘅涉谷啦，由于人流多啦，当局咧就有呢个全向嘅十字路口啦，即系头先讲嘅可以打斜过嘅一啲十字路口啦。咁啊交通高峰期嘅时候咧，绿灯啊，一盏绿灯咧系多达3000人同时过马路的， 哇！ 即系讲紧涉谷方面。咁嘅经过一日嘅推算，平均有20万至50万人穿越呢个十字路口啦，咁样。咁不过你话睇翻内地嗰情况，譬如喺大湾区城市咧，就真系少啲呢啲交错嘅路口。点解咧？因为人哋嘅道路宽阔啲啊，即系可能几条行车线啊。 佢哋有啲位置都系用隧道同埋天桥去到。 用隧道系比较多咧，因为地大啊嘛。 系啊， 即系你譬如睇到啲湾区嘅兄弟城市咧，好明显真系睇到嘅。哇，佛山占地咁大，咁我主要整。隧道未整隧道咯，整天桥未整天桥咯，或者过马路其实根本系有6条行车线喺单边，另外有4条行车线喺另一边，10条行车线，你系一个行人。你都冇諗住一嘢就過到10条啦， 係啊， 嗰盞燈亦都唔會停到咁長，所以咧喺一個客觀同埋主觀意願底下，你都冇可能打斜過、打橫過，點都冇。咁同埋即係內地嘅街道有好多攝像頭啊，即係嗰個攝像頭影 埋內地嗰個嘅交通信號咧，亦都最不一樣嘅就係佢會 count down， 即係佢有個數字喺度倒數緊咧，到底你行人又好。行人你仲有几多秒可以过？咁而汽车亦都有仲有几多秒你可以睇得到预算得到你系会过唔过啊？定还是你准备又要启动你嘅汽车啊？咁样咁呢啲大家个心入边有咗个盘算之后咧，就见到佢哋就唔需要咁样用呢种方式过马路。 系啊，因为有阵时你闪啊，你唔知闪几多下， 系啊，你唔知你望上系啱啱开始闪啊。定还是其实已经就嚟闪完啦咁样， 好似玩紧游戏 咁。我哋都系估估下嘅。 不过即系我哋喺香港，即系差唔多，即系。我30几岁啦，即系30几年都系咁过咁啊 ，OK。不过调翻转头，依家譬如你话大埔或者头先小白讲大埔啦，咁啊，依家报章形容就系呢、這个喺将军澳嗰度，咁呢啲都系啲新啲嘅市镇咁样，咁啊新市镇就通常会有啲新嘅叫做规划或者建构啦。咁睇下有冇啲新嘅方法可以试行得到啦。咁啊，暂时嚟讲，如果你打斜行都系违法噶吓，咁啊，即系叫温馨提示翻收音机咁多位。 头先都提咗啦，其实而家警方除咗系有啲军装执法之外啦，即系即刻就叫你过嚟，系啦，然后就抄低你身份证号码。咁其实而家亦都多咗好多便衣啊。 系啊， 咁便衣你估唔到噶，咁佢额头唔会同你讲佢系警察噶嘛。 冇错啦，咁所以你唔想提早收到圣诞礼物咧？ 2000蚊啊！ 唉，梗系依家市道都唔好啦，咁大家就守法啦吓。好，转个角度同大家咧讲下呢个国产嘅飞机啦，抵港两日啦就静态展示，礼拜六咧就飞越维港啦就展风采，几份报章都系咁样写啊吓。咁啊，国家自主研发嘅 C919 啦，同埋 ALJ21 嘅飞机啦，琴日下午啊抵达香港啦，咁啊，并且咧以呢个水门礼迎接啦， 最高规格嘅呢个 系啦，好厉害，好厉害。 厉害咁啊！民航处啦，同埋机管局啦，今日上午咧就会喺机场嘅停机坪咧举行呢个欢迎嘅仪式啊吓，咁啊有好多各界人士，包括咧行会啦、立会啦，或者各界嘅青年团体咧，都有机会可以参观下嘅。小白，如果俾你睇咧，我都想睇下国家整出嚟嘅呢个两架飞机咧，因为都个规格咧同埋个级数咧都相当之高啊，同埋相当之大价，我系咪啊？ 系啊，相当大价。咁如果你话佢禮拜六有冇機會喺維港上空飛嘅話咧，咁當然就要睇天氣啦。天氣如果唔容許嘅話咧，其實亦都唔會俾佢飛嘅。咁暫時啦，即係聽翻啲跛翻嚟講咧，就話到有機會都係有多雲同埋微雨啊嚇。咁所以咧都唔係話排除 100% 一定可以飛嘅。咁維港飛咧，佢如果飛嘅話，佢飛兩圈嘅。我印象當中係。 咁啊，都係咁樣講嘅話，係嘛？喺尖東海旁咧，又飛到去呢個觀塘海濱。 哦，係啊，鰂魚涌海濱花園。西九嘅海濱長廊，跟住中西區海濱長廊，同埋金紫荊廣場等等嘅地方嘅。 咁啊點啊？望向天空，喂飛機。 係啊係啊，望向天空。對上一次咧，見到有飛機咁樣喺維港嗰度飛啦，我自己記得啫，都應該係拍電影 啊。 嗰套蝙蝠俠 好似係， 嗰日嗰陣時係特登係要喺維港飛就攞個 shot 嘅，係啦，咁去到拍攝嘅。咁但係其實維港飛係厲害㗎。咁嗰陣時亦都仲有一架係珍寶客機都曾經試過係喺維港上空係飛過㗎。 係啊，咁又係 好大架㗎嘛嗰陣時。 睇下啦， 係啊，嗰陣時有喺下低望上去嘅時候，大家都哇一聲，哇真係好大架咁樣，就好多呢啲咁樣嘅説話講出嚟啦。 外國咧就好中意有呢啲飛機展示嘅，即係你知道，譬如睇 Super Bowl 之前咧，都有啲美軍啦，咁啊有 噴射機 有三架飛機，有啲噴射機射翻佢嗰幾種國旗 顏色 啦， 係啊。 咁我覺得有機會我哋都可以有呢啲噴射機，睇翻我哋嘅國旗或者區旗嘅顏色啦。 其實多啲利用翻咧，就係維港嘅上空去做呢啲，即係咁冠冕堂皇嘅一種嘅氣勢咧，其實係好事嚟嘅。咁你維港已經係世界咁出名嘅地方，如果你再喺呢一方面，即係我哋已經係水路就好忙啦。咁但係你佢上空咧，其實仲可以做好多嘢嘅。咁當然都係天氣許可啦。咁你話佢上空做好，仲有啲咩係好睇咁嘅煙花啦？喂，今年煙花都期待喎，復辦喎呢一個除夕煙花 多啊嚇。咁啊，煙花就稍後再同大家去一齊跟進下。總之啦，禮拜六如果天氣許可咧，鎖定時間一齊睇下望向。天空就有呢个国产嘅飞机 C919 同埋 ARJ21 啦噃。 一阵雨，雨过后再未重遇，我却死心塌地呆站在原处，只有青春有什么可以算？雨季走了，得来薄酸，雪再飘过换寒酸。两脚即使颤动，情绪却锁住一片忠心，这是我的短处。怀胜的比赛，长直中犬的爱，长流细水编织典故，方可以跨世代。善良的车站，尽其一生替恋人成灾，风雪我都依然观赏未奔车开，被雪花掩盖，蒙着两眼看将来，人潮暗涌一生找你，充满绝望和期待，自残式忍耐，历遍春花秋叶从没有悔改，放你的风中也石沉大海。 背唱片店自言自语，语气轻似念情书，信有一千，谁明时间太充裕，所有光阴压下我的赌注，耐性的比赛，像石中犬的爱，长流细水编织典故，方可以跨世代，善良的奢侈，尽其一生替恋人情在，常常有生之年，总渴望上天海，被雪花掩盖，蒙着两眼看将来，人潮暗涌一生找你，充满绝望和期待，自残式忍耐，一片春花秋叶，从没有悔改，会有历史记载，令后代动容的爱，耐性的比赛，直到风光不再，原来涉谷风格终点消失，我都会在，素游客地标，每一位人为我等到场外，所以我等不来，亦是遗恨应该，长路都乞丐，谁谁路意也痴爱，繁荣会死比不起我，这故事更别人无奈，如任谁劝喻移不开，一千个万年争取一直爱，自明年纪轻都等于爱竞赛，万年后今天待旁观者感慨，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起上早堂，一起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小白。 喂，昨日夜晚咧，即系又系连场大战， 啊、 忍唔住唔讲啊！呢、這个真系、 啊， 一定要讲。 讲少少欧联嘅战报啦，因为分组赛都差唔多踢完啦，咁啊，尘归尘，土归土啊，即系讲紧梗系边队出到线啊，边队有得直入欧联，同埋边一队咧保住第三位有机会踢欧 霸 啦、 啊。喂，睇睇呢一个嘅分组先啦。咁啊 ，A 组方面咧，咁啊，寻日亦都系大战嚟嘅。咁啊，传统嘅大战咧就系、是。拜仁對呢一個曼聯啦，咁啊以前亦都曾經過喺呢個歐聯嘅決賽場上咧，就兩隊即係曾經上演過其中一幕咧最經典嘅決賽嘅。咁啊不過尋日咧就真係都唔係好經典啊呢場比賽。 其實咧拜仁都唔係呼添出嘅咯， 啊、 因為拜仁篤定出線咧，我知道呢場波咧其實曼聯一定要搶三分啦，跟住都搞唔掂喎，贏唔 到 拜仁。 咁啊曼聯咧而家就喺 A 組方面咧就四分啊，得翻四分，咁佢就即係最尾啦，咁反而第三嘅加拉塔沙雷咧，其实都有得叫转战啦， 土超嘅球队啊， 系啦，咁你见到第一咧就拜仁慕尼黑呢一组啊吓，咁第二哥本哈根， 丹麦， 好嘢、啊，即系你喺欧联嘅战场上边咧。加拉塔沙雷咧，其實有陣時都有啲黑馬感覺嘅。咁曼聯個名又好響， 又好大。 估唔到佢竟然間可以咁樣跑咗出嚟喎。 係啊，即係如果你話依家去翻三個月之前，你睇翻積分，你一定覺得啊，拜仁一定係首次名出線，第二點都係曼聯。 曼聯啦、 啊，因為其實咧 A 組嘛，我記 A 組係啊。 A 组咧，真系相对较弱噶。 系啊，如果你会觉得曼联去唔到欧联嘅话咧，你点都会觉得咁，佢点都可以转战欧霸嘅。咁啊，欧霸咪又嗰度赢翻之后咪一样，即系大家谂法都会咁谂嘅。咁呢个当然系令人失望啦。咁但系冇办法嘅，即系足球就系咁噶啦。呢个先就系佢哋有趣嘅地方嚟嘅。喂 ，B 组方面咧。你嘅挚爱 系啊， 阿仙奴咧， 阿仙奴笃定出线啦， 笃定啦， 琴日玩嘢啦，一比一啦，和咗飞燕诺定燕豪芬啊，我成日唔记得咗荷甲嗰队球， 燕豪芬 系啊，好明显玩嘢啦，作客咁样，咁但系就除咗呢一个之外咧，你话喂欧联当然值得睇啦，但系我估咧关于球王美斯啊，即系阿嘉明可能都想一齐去倾下啦，因为咧下年咧二月咧就会嚟啦，咁啲飞咧文书都几贵嘅， 系 千零蚊一张， 都四位。 數啊，個飛 係最平千零。 嗰個係望遠鏡位嚟嘅喎。 係啊，如果你話近少少咧，要4000多蚊啊。嘉明佢咧儲定錢去睇美斯啦。 我覺得要啦，同埋要係時候認識多啲朋友啦。 都係啊， 冇用㗎。 你有冇識啲朋友識碧咸啊？ 我都想，可能澳門啲朋友同佢熟啲喎。 係喎，喂，我嚟緊咧會請個港隊嘅大港腳成員啦嚟咧訪問下佢，即係喺體育嘅環節啦。咁啊，問下佢，喂，第時有機會對美斯，佢係打後衞嘅。咁我特登唔講佢係邊個嚟啦。咁樣美斯去盤樓佢嘅時候， 係咯， 佢會唔會睇翻好多美斯嘅錄影帶？而佢會唔會選擇即係用超技術拉低咗美斯咧？因為拉低美斯都係一件事嚟噶嘛。 一件事啊， 係即係當然你唔會話喂勾到美斯收裂先，唔係諗住咁。即係你有好多。哇！如果有機會喺球場嗰度見，即係你見到梅西已經好開心啦。你同佢可以同場較勁，佢扭過你，而你可以防守到梅西。 你諗 只要一球啫， 一球你講啦。即係當年咧，阿和仔啊，你見和啊， 和哥，佢對和哥嘅，和哥 佢對住利物浦嚟香港嘅時候咧，佢曾經扭過利物浦嘅成員，然後去底線嗰度傳中嘅。 係啊， 你淨係講唔係話入波啊，可以扭過佢哋，然後傳中啊，都已經厲害啦。 係啊，真係啊，所以呢啲球員都係諗緊點樣對 係啊 對戰美斯啦。 而家已經睇緊錄影帶啊。 係啦，喂，不過咧睇翻啲報道咧，原來咧呢個國際邁阿密咧訪港之前咧會先到呢個艾納。即系乜嘢咧？艾纳斯嗱，你依家唔知呢队球队咧，你真系要知呢队艾纳斯，因为佢系 C 朗所属嘅。 哦， 咁所以咧，言之就系咧，美斯同 C 朗咧会喺沙特阿拉伯咧再度交锋。呢个系一个球王嘅梦幻对决啦。咁佢哋都系识英雄重英雄啦，亦都系多届金球奖嘅得主啦。咁样啊，报章系咁形容嘅，四个字：球王聚首啊。 系啊，聚首啦， 一代球王， 冇乜火药味嘅聚首，我觉得呢个系。 点解咧？ 因为以前咧，大家就喺度争分嘅时候咧，咁啊， 对踢皇马 系啦，咁啊，当然就系会有啲火药味喺度啦。咁而且传媒又不断嘅吹呢样吹嗰样，咁啊令到大家嗰个火药味啊个战况咧都系更加激烈嘅。咁而家大家都已经又唔系话要争金球奖，又唔系话喺即系有一再分别唔同嘅联赛嗰度咯。咁反而一场嘅友谊赛咧，我谂系可以见到佢哋两个系嗰种友谊会慢慢出翻嚟啦。 俾个数据大家听一下先。美斯对 C 朗咧，历来系35次嘅对垒，边个赢得多啲咧？你估下， 美斯 人得多啲，嘉明你又估下， 我都觉得系美斯。 好啦，你哋嘅觉得都系啱嘅。美斯嘅球队，嗱唔好话美斯， 我哋话球队咋吓？ 因为佢哋唔系一打一嘅一个盘楼， 佢哋唔会一打一嘅。足球系团体运动嚟嘅， 系啦。嗱，美斯所属嘅球队咧就赢咗16次，而斯朗拿度咧嘅球队就赢咗10次。咁其他当然系打和啦， 系咪 先？因为你35-16再减十就减唔尽嘅咁样。咁啊，两大球王咧对上一次对垒咧已经系今年一月咧，嘅一啲。明星队的对决啦，咁样咁啊，当时咧PSG 呢个巴黎圣日耳门咧就5-4赢咗对方嘅，咁啊 C 朗亦都厉害啊吓，咁啊两大球王咧已经年近40噶啦，风采不减，咁啊C 朗拿度咧攻入今年啊第50个波， 哇！ 咁你40岁都入咗50粒。到你50岁咪要入60粒啦， 系咯，系咪要咁样做噶？ 唔知系咪真系咁啊？ 好疯狂！ 佢哋呢一类型已经上世位嘅球星咧，其实佢哋再次出巡去到做比赛嘅时候，都唔当系一个比赛，只系一个表演多啲。 系啊，系啊，系啊！ 球迷都系希望可以哇，睇下佢哋喺场上嘅风采， 系啊， 然之后再呜，成世可以近佢哋少少，有个呐喊助威嘅感觉，够晒啦！ 想亲眼睇到佢哋扭波 啊！ 即系我哋永远都喺电视嗰度睇噶嘛，但如果亲眼睇得到佢哋扭波，嗰种嘅感觉系兴奋啊！ 同埋咧，你见到 C 朗入波咧，咪有个转身跟住咧，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动作嘅。其实我最期待系睇呢一个咯， 喺香港做一次啊嘛。 因为好多球员而家都喺度学紧 C 朗呢个噶，仲系 等我要学下先。嘿， 嘿，嘿，嘿。 像我本分，要 境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嘅时间，星期三嘅早上啦，晨光大线呢个环节啦，阿欧请你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啊， 系早晨， 早晨啊，同你一起跟进下港股啦，咁啊，港股琴日咧一升啊，升173点啦，咁、不过咧就成交方面咧就两个礼拜最低，我记得晏昼咧做节目嘅时候咧，啱啱。中午市之前410亿啊，真系都几低迷啊！成交方面，咁啊，隔晚美股亦都系大升嘅，咁啊，观望联储局今个礼拜应该都冇乜太大动作噶啦，不过要睇下鲍威尔嘅讲话啦，咁啊，先会左右到环球金融市场嘅状况。好啦 ，Kenny 交俾你讲下，喂，港股嚟到16374点，有冇机会咧？矮仔行楼梯都好啊，每日升百几点咁样，等大家咧圣诞节真系可以圣诞快乐啊 ！Kenny 交俾你分析，唔该晒。 好啊嘛，美股就好咧，就有都未必关我哋事啊，讲真就，但系就都叫做如果佢升嘅话咧，咁都好过跌嘅，咁所以变咗都希望咧嗰、那个系港股方面啦，都配合翻琴日嗰个即系低位嘅。反彈方面咧，就進一步嘅就喺年尾嘅時間就做翻好啲啦。覺得年尾做翻好啲好重要嘅，因為點解咧？如果跌住去過年嘅話咧，就大家梗係唔係好開心啦。咁亦都影響咗就2024年翻嚟咧嗰個投資嘅情緒或者氣氛嘅。但如果臨尾能夠有機會咧，就反彈翻一陣啦。就算成交少啲嘅，但係個指數企翻穩啲好啲嘅話咧，咁相信對2024年嘅部署方面咧，都會係比較正面啲嘅。 嗯，咁啊 ，Kenny， 琴日咧就见到你出席咗一个活动啦，咁、我都知道你出席活动，平时都系可能啲金融业界啦，今次咧就聚焦呢个金融骗案涌现啊，咁啊，你咧就联同咗立法会金融服务界嘅议员啦，李慧云先生咧，咁就都有讲啦，话其实咧应该有关方面咧要加强一啲监管啦，因为好多时候咧啲散户民咧都系睇到可能一啲叫冒牌嘅头像啦，或者成日咧。挂住呢个低风险高回报嘅一个口号咁样啦，咁但系咧入边都几多问题潜藏喺当中嘅咁样，咁啊 Kenny 交俾你都去讲下啦，呼吁下，喂，关于啲金融骗案咧，其实业界人士都应该加强呢个投资者嘅一啲教育，啱唔啱啊？嗯。 是啊，因为琴日就同金融业界方面呢几个会啦，加埋啊即係李议员嘅办事处方面呢都係即係开咗个记招啦。咁啊最早都係想讲返呢，就而家仍然都亦好多呢啲係金融相关嘅一啲係即係诈骗案啦，包括虚拟资产又好，或者传统股票又好，或者甚至乎 A 股都好啦。咁啊其实几方面需要留意啦，第一就当然头先你提到个投资者教育係好重要啦。因为尤其是涉及虚拟资产咧，咁其实虚拟资产本身咧就冇问题嘅，咁而且政府亦都系推动香港成为呢个系虚拟资产嘅一个发展中心啦。但系就好多时就大家就同一啲骗案咧，就譬如好似啲平台嘅骗案方面咧，就拉埋咗关系。最主要原因就因为大家普罗大众可能对虚拟资产咧就认识度不足啊，咁所以好容易咧就受到一啲系即系误导啊。而係即係墮入咗一啲騙徒嗰個係騙局，咁所以變咗就如果啲投資者方面咧對虛擬資產咧係有一定嘅認識嘅，咁知道係點樣買賣嘅，知道佢特性係咩啊，潛在風險係乜嘢啊，或者係運作係點嘅話咧，咁就冇咁容易受到一啲係即係騙徒因素所影響咯。所以我覺得業界又好啦，或者係證監都好啦，可能如果係即係政府方面咧係有心要發展做虛擬資產中心嘅話咧，就可能要加強呢方面嗰個投資者嘅教育啦，同埋甚至。政府可能带头出一啲产品可能一啲係啲琴日都提议过，可能就係话政府有一啲银债或者係一啲係绿债会唔会有部分呢用 FTO 嘅形式嚟到去发行呢，咁就令到啲投资者方面呢有个正確啲嘅渠道嚟到去做囉。咁第二就係嗰个社交媒体，因为其实好多时呢都喺嗰啲社交媒体上面呢好多假嘅我哋呢啲股评人啦、或者其他 自称分析师咁样啊，咁提供所谓嘅投资贴士啦，係咪先 啊，咁会唔会系嗰个喺即係核实个身份啊，即係譬如有关嗰啲系机构方面啦，喺核实嗰个身份上面做多啲功夫呢，就唔好俾咁 多咁容易咧，就係俾啲騙徒咧就冒認咗一啲名人嚟到去做一啲投資嘅推介咧。咁呢一方面喺把關嘅話咧，我諗對減少呢啲咁嘅詐騙嘅機會咧，都會係好大嘅幫忙。 係啊，老實講嘅，即係我自己嘅社交平台專業咧，有陣時都會follow 下其他股評人朋友啦，即係都會彈啲假嘅國 Sir 啊，跟住彈假嘅 Kenny、假嘅 Dicky 啊出嚟咧。咁其實都我每次見到都有盡我嘅責任去 report 嘅，即係盡朋友嘅責任去 report 翻。不過好似春風吹又生咁樣啊，咁真係嚇咁啊，投資者以至三股民呢啲聽眾朋友都係嚇咁啊認清啦。咁其實咧你哋都唔會成日會有啲 so call 叫做投資貼士咁樣，即係好似派街方式咁樣去講，而且亦都唔會成日都會關心住個散户又話入咗群之後 有冇 cap 圖啊，係啊，係啦。嗱依個咧好關鍵嘅，其實基本上咧你有一個比較容易破解嘅情況，就係話咧十成八九方面咧呢啲係欺騙群組嘅話咧，都會叫你 cap 圖嘅。咁但係我哋作為股評人又好啦，分析員又好啦，無啦啦唔會叫你 cap 圖噶嘛，即係你聽完之後買唔買你自己個自由決定啦，冇理由叫你 cap 圖。咁所以一 cap 圖嘅話咧，這個就要小心啲壓略咯。咁第二就係咧佢都係嗰句啦，即係你去翻一啲係證監會持牌嘅機構嚟到去做一啲係買賣嘅時間嘅話咧，咁就一定會係比較安全啲，因為始終當你去做去呢啲機構開户嘅時間的話咧，咁佢一定會做足 KYC， 咁一定會睇你嗰個係客户嘅合適性，咁當中已經係幫你可能咧就降低咗風險。 咁头先 Kenny 都提到啦，话未来发债嘅时候政府方面都可以考虑下利用代币化去发行，即係头先讲嘅 STO 啦，咁等听众朋友都明白哎乜嘢 STO 呢，咁都要 study 一下啦，即係唔好成日我哋讲三个英文字母，可能有阵时收音机啲听众哎唔知係咩嚟㗎喎，咁都系未来一啲新嘅趋势啦，你知而家好多唔同三个英文字譬如 ESG 啦咁样，咁往后嘅节目都想同大家多啲去讲解啦，或者等大家了解多啲，咁你当你了解得充足嘅时候，就冇咁容易俾人呃啦。好啦 ，Kenny， 环节最后咧，同你跟进埋琴日内房股啊，咁啊，内房股板块咧，几乎咧全线向上，咁啊，旭辉啊、润地啊、龙湖啊，全部都升，咁啊，带住恒指升都系头先讲啊，譬如润地啦，系琴日咧蓝筹入边咧升幅之冠嚟嘅，咁啊，内房股嘅升势可唔可以延续到明年2024年嘅一月咧？ 嗱，內房咧我就會比較謹慎啲嘅，譬如潤地嗰啲，我覺得就安心啲啦，因為係本身潤地都公布咗十一月份方面嘅銷售數字啦，都仍然有個雙位數字嘅上升，同埋好犀利喎，佢哋嗰個係投資物業方面咧嗰個收入咧增長係三成幾喎，咁喺而家內地大家擔心嗰個經濟環境之下嘅話咧，佢有咁嘅增長其實真係算理想嘅，咁所以都係睇翻有國企背景嗰啲咧。相對嚟講比較穩陣啲，咁其實都有一樣嘢要講，就係琴日就開咗，原來已經開咗啦，嗰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咁當中裏面都有提到咧，就係要化解呢個係房地產嘅危機嘅問題嘛，咁所以大家就會市場憧憬咧，就會唔會嚟緊咧？會進一步有啲政策嚟到去幫助一啲房地產行業咧，咁所以對於一個係房地產股份方面咧，都有一個幫助。不過咧，就我會審慎啲嘅，因為我覺得嗰個就算幫極嘅話咧，都係以保交樓為主咯，即係我唔相信佢會話幫你化解你個債務問題咯。咁呢個就可能要啲時間去做啦。 好啊，咁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青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Kenn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 咩都冇嘅， 係主持人都冇。好嘅，唔该晒 Kenny， 下个礼拜再同你倾，拜拜。 我有时会查你手机，影片传给谁串要问，再查阅你月结单都。放心，再证明你们已出轨，竟公告亲友来说恨，步步都守在附近，彼此放弃敏感，为何停停望望镜，竟这么恶心 ？No， 是微善无可是因，太窒到沦陷，我若。受害为何现在更像个坏人，其实谁喜欢当坏人，拿起刀手 再争，然而爱太深或会令人模糊情与恨，明白人怎么辜负人，才越活越暗，恳请你别害我当坏人，别待我不共患，你怪谁对人欠恻隐，这好人本来无缺陷，眼看着你待我狠，只好更狠，原来旁人犯罪了可分刻我心、oh, 原来只为我还记忆已极沉稳，你做完坏事为何仍在我像个坏人，其实谁知即使未问，然而这次之后是未能跟你再拥吻，其实谁喜欢都坏人，残暴又浪奋，听讲恋爱治愈了千万人、oh, 但是为何我将慢慢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宁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宁、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光第一线，嘉明。 算唔算你提早少少讲啲啲亲子嘢先呢、啊、小朋友未必可以挨到咁夜嘅，不过大人就会好开心，甚至佢哋瞓觉嘅时候睇下烟花都好、啊。 哇，正、啊！仲系佢哋瞓咗觉、 啊。系啊，希望啲砰砰声你唔系太近维港嘅话咧，都唔会嘈醒啲小宝宝啊吓。讲紧系啲咩嘢呢？因为经历咗三年新冠嘅疫情啦，今年都终于等到有除夕烟花要维港啦， 翻嚟啦， 翻嚟啦！嗱，今次呢一件事咧都真系犀利嘅。点解呢？先讲下佢主个表演啦。因为咧，佢除咗系十二点搭正咗会有嗰个烟花汇演之外咧，仲有咁阵间先至讲下。 好啊， 而家先讲下究竟到时真系搭正2024年踏入嘅时候会有啲咩事发生呢？第一就系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嘅外墙会有巨型倒数时钟咧，就系一到到十二点咧就会变成2024嘅字样啦。咁另外咧，亦都有喺音乐上面咧有全新嘅配搭嘅，有一啲创作新嘅编排啦、奏鸣曲啦，亦都系有电子音乐啦、 哦， 有西方古典音乐啦，同埋中国乐器等等，好 又有 EDM。 系咯， 又有卡式， 齐晒， 点样可以 mix 埋一齐？ 好多元化、 啊，系咁啊！另外咧，其实到时咧会有五首嘅等船咧一齐去到放烟花啦。咁呢一次咧就叫做 新年新传奇做主题嘅、 嗯嗯。 今次呢五首嘅等船咧劲啦，一次过咧系会放足大约12分钟嘅烟花。 哇！ 咁所以个覆盖面咧系讲紧由中环去到铜锣湾一带咧都会七彩缤纷放烟花。系啊，咁啊色碟方面咧，春夏秋冬全部都系带大家一齐去走过噶啦。 系。 不过我觉得新奇嗰样嘢系咩咧？大家当然咧除咗系可以喺维港两岸去到观赏之外啦，喺屋企都可以睇到电视嘅直播啦。咁社交平台亦都会有直播咧，到时。但系最犀利系咩咧？如果你怀疑自己真系挨唔到12点钟同大家一齐3-2-1 count 周嘅话咧， 系 11点钟开始已经有嘢睇啦。 系 睇咩咧？原来喺11点钟开始咧，就地标大厦每15分钟就会有4色许愿流星嘅烟火。 呢个劲啊！哇，陪你去看流星雨啊！ 系啦。 唱埋出嚟添啊！ 你的名字 系啊！ 话说听晚又真系有观星，但系我亦可以展望到到年底嘅时候 双子座流星雨 系啊 系啊！ 不过天气唔知去唔去好啦，今日都大致多云 啊！系啊，听日朝头早即系15号嘅时间凌晨3点啊，即系星期五早上 系 凌晨3点钟 双子座流星 系啦系啦系啦。 咁如果唔使咁夜11点钟嘅时候有咩？ 呢个好啲，呢个好啲。 嗱，据说咧就会喺除夕夜啦，当日即系12月嘅31号晚啦，11点钟开始咧，就每15分钟有呢一个烟火效果，象征住啲咩咧？甜蜜啦、健康啦、常乐啦、富足啦，伴随住市民咧喺新一年可以许下一个好嘅愿望嘅。究竟有啲边啲嘅楼层会发放咧？当中就包括咗有3座港岛区嘅地标建筑物嘅楼顶，就会有呢一个许愿嘅流星发放啦。 哇，到时准备定啲愿望啊！ 系啊， 系啦、 啊。喂，近排咧，大家唔使做低头族喎、 啊， 即系嗰啲富贵包咧会好翻。点解咧？嗱、 哦， 你睇烟花啊，望向天 空，望上去啊，系啊， 你睇流星雨啊。 是 又系望上去啊！ 礼拜六睇呢个国产嘅巨型飞机， 又系望上去、 啊， 所有嘢都系几 好呢、 啊、 个伸展运动， 好多都喺维港上空嗰度咧，就去到表演俾我哋睇嘅。 我都开始有呢个富贵包，所以我都要 恭喜你好富贵咯。 唔关事，系玩手机玩得多，呢啲咧叫富贵病啊咁样。但系讲紧富贵病就系你成日摊喺度玩手机啊，或者咧乌低个头乌得太多啦咁样。咁所以咧啊几好，即系政府咧都帮大家有啲康健嘢，就系、是、咧即系你睇下烟花咪夹高个头咯。即 系 其实早几日咧区选都有放下烟花咁啊，有啲烟火效果、嗯、 又有啲无人机嘅 show 啦。 哇，无人机 show 都犀利啊！ 西九一带都睇得几开心 嘅。 哇，无人机个 show 咧，真系要又要讲翻 farewell 个 show 啊！即系做得好出色啊！嗰、那个时装 show 咧，好似依家咧将无人机同埋烟火咧两样嘢咧可以浑然天成咁样做。 哦，系啲、哦、主题乐园都系啦，将烟、 啊、 火嘅效果同埋呢一个无人机。哇！擺埋一齊嘅時候咧，發覺原來嗰個嘅 combination 咧，佢可以有咁多唔同嘅種類變化㗎，即係令到嗰個觀賞嘅層次咧，佢提高咗好多。 係啊，香港真係好多嘢睇啊！你 係啊，究竟煙花貴啲定係無人機 show 貴啲咧？ 係喎、 啊，咁邊你問邊個先？同埋嗰個人點答你先？ 我問樂園嘅朋友， 係係係， 樂園嘅朋友就只係答我一句。都好多隻無人機嘅， 係啊係啊係啊！ 樂園咧近排生意好咗啊！ 我想話咧，我都係聽聞嘅咋， 係啊！ 星期一咧，咪因為選舉日之後咧，好多嘅學校都係放假啦， 係啊！ 因為變成咗票站啊嘛，星期日嗰一日，咁啊星期一咧，我感覺上咧係好多嘅朋友話俾我知，全香港嘅學童 係啊， 只要係年票黨咧就入曬樂園， 因為唔使翻學啊嘛，借咗嗰個學校嚟做選舉啊嘛， 係啊， 所以佢哋放假， 啊、所以咧聽聞啊排隊啊嚇，一個機動遊戲排兩個小時咯， 哇！ 樂園嘅員工啊都話真係好旺啊！ 好啊，好啊，好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说如果国会未能够通过对乌克兰的新军事援助，将会是一份送给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圣诞礼物。但他亦都向泽连斯基表示，即使共和党人阻止新的援助计划，美国政府仍然会支持乌克兰。泽连斯基当日亦都到国会山庄，先后同参议院领袖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会面，但他争取美国提供更多支持的要求就遭到质疑。 约翰逊在会面之后表示，拜登政府必须提供更多有关如何使用这笔援助金额的细节，指出拜登政府要求的额外资金没有适当的监督，没有明确的获胜策略，亦都没有得到美国人民应该得到的答案。在迪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加时讨论气候协议草案，大会主席贾比尔和来自各国的主要谈判员持续开会至凌晨，希望化解就化石燃料问题而出现的僵局。有报道引述消息说，谈判已经接近达成协议，美国总统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克里表示，谈判已经取得进展。澳洲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鲍文就形容进展良好。贾比尔在星期一晚提出新的气候协议草案，但是未有提及推动逐步淘汰化石燃料，而是呼吁以公正、有序和公平合理的方式减少消耗和生产化石燃料，引发争议。原定在昨日闭幕的大会因而延长，希望就协议达成共识。波兰总理图斯克通过国会信任投票，预料他的内阁成员稍后宣誓就职。图斯克向众议院提交施政计划和内阁名单，并且接受信任投票，众议院以248票通过。在通过信任投票之后，预料图斯克政府将会在当地星期三宣誓就职。图斯克曾经在2007至2014年出任波兰总理，2014至2019年出任欧洲理事会主席。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3,033点，是升18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日元145.5，瑞士法郎0.876，加元1.359，人民币7.178。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0.45美元，卖出198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星期六北风增强，日间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朝早市区气温在12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楼街。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方向排到去时代广场，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隧沙田入口就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的车龙排到去水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分别去到界限街桥面同埋联合道。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南昌公园的车龙去到海丽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新界区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清水湾小学一段车多繁忙，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的车龙排到去海之恋，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红桥的车龙去到泥围，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十八乡交汇处，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大老山一段慢车龙尾大埔交老围。 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的车龙呢就去到美林村同埋沙田马场。最后提返大家啦，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的分时段收费将会在今个月的17号上周五点钟实施。大家详情呢就可以查阅运输处的网页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嗱，最后一道菠萝肠仔。 哇，咁就叫煮餐好嘢俾我食啊！ 咁我未入过厨房，唔识好正常啫。唔赞啊，都唔使话我嘅。 听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Made in Hong Kong 大城市小故事。其实男人都想人赞下噶。 大家好，我哋系 Phineas。 想知今年边首系最受欢迎国际金曲， 边位系最受欢迎外语歌手， 就要留意第34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啦！ 12月23号星期六黄昏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榜节目时段内有我哋 Phineas 同大家一齐揭晓今届得奖结果。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政府领导班子怎样制定以民为本的政策，令普罗大众能够受惠？ 盘点政策， 新一份施政报告贯彻以结果为目标，在司法层面会怎样去落实这个理念？ 国家是选择了香港成立筹备办公室，是成立一个叫国际调解院的组织。如果是落户了在香港，我想是巩固我们香港作为一个法律服务和解决中心的地位。 盘点政策， 主持杨文锐、洪以敏。 12月13号晚上7点35分港台电视31。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好啦，今日我都做得到，就系同大家讲咧，希望大家今日可以喺下午茶嘅时间入边食一个美味嘅 tea time。 我嗰日咧有一日真系忍唔住，嗰日啊成日咧所有嘢都唔系好顺，咁啊即系叫做三四点嘅时候做完嘢啦。因为我去咗咧嗰个乜乜道啊，其中嗰啲咧即系政府嗰啲熟食中心啊。 我喺 中西区嗰度有乜乜道嘅熟食中心。 哦，我知边个啦， 即系跟住你扶手电梯一上，咁咪全部啲圆形台嗰啲啊，即系大埔嗰个好出名啦，我知道。 尖沙咀嗰度都有，海防道嗰度附近都有。 系啦系啦，嗰个啦，咁即系唔同地方食唔同嘢嘅，系啊。咁大埔嗰个好似系食猪扒面嘅，我印象之中。如果晏昼嘅时间 都有。 咁咧，我去到呢个中西区第一次去啊嘛，我唔得啊，我今日要食西多士。哇！嗰一日咧，我食咗一个西多士咧，我觉得好开心， 哦，即刻咁好啦。 但当然啦，即系小白都系注重健康嘅人，一定会觉得哇，即系超高卡路里，我都觉得系嘅。不过咧，下午茶咧就系唔太健康咧，先好吃嘅。 有阵时咧，快乐咧好难去到同我哋食物嗰、那个即系营养师出嚟嗰啲。 去到做一個比較嘅。我哋有陣時咧喺下午茶係有一個口淡淡嘅感覺嘅，所以一個快樂同埋美味嘅下午茶咧好重要。喂，我自己咧有陣時嗰下午茶咧，我食過其中一款咧都幾特別嘅，喺啲酒店嗰啲下午茶餐 勁嘢嚟嘅，勁嘢 呢個小勁呢個。咁佢嗰陣時咧，佢用一個英式嘅英倫式嘅下午茶嘅陣勢，係啦，咁大家都知啦，有幾層嘅，係啦， 一個好似鳥籠咁樣啦， 冇錯啦，冇錯啦， 去啲茶樓好似有攞龍雀出嚟先， 佢哋攞都係攞個籠，咁但係咧入邊咧就有分三層到嘅，咁我食過兩款唔同嘅咧，咁佢都係嗰啲叫期間限定啊，所謂期間限定點解會做出嚟咧？就係因為佢要揾嗰啲食材，係啲食材就唔係全年供應嗰啲，佢就可以打響名號就話期間限定啊嘛，咁我食過兩款，第一款咧。是士多啤梨做的下午茶。咁佢所有無論係蛋糕啦，或者佢啲pancake 啦，因為佢啲餅乾啦，都係混埋咗佢啲士多啤梨喺度。 幾得意喎呢個？ 係啊，跟住再加埋嗰啲英式茶咁樣嘅。咁你知有時英式茶咧，佢都側邊就有仲有餅噶嘛。 係啊， 嗰啲餅又係士多啤梨餅嚟嘅。 哦， 好硬嘅士 多啤梨主題嘅，叫做 high tea。 冇錯。另外跟住一款咧，我食過我都覺得幾中意嘅，咁亦都幾，我覺得呢個更加啱香港人嘅口味。就係嗰啲。金骨味的做出来的英式下午茶。 哦，这个又真是未听过，那么讲多一点来听 一下。是的，这个金骨味呢，就是它无论是这个的下午茶的糕点啦，即是有些是硬少的糕点，有些像千层糕那样的糕点，那它已经是混埋了金骨啦，还有它虽然呢都是金骨啫，但系佢用咗几款唔同嘅金骨去到整嘅，有啲咧可能会用日本金骨啦，有啲咧佢就话呢一只嘅品种咧就系内地嘅金骨嚟嘅，咁你变咗 mix and match 之后咧，佢无论颜色同埋嗰个酸甜度咧，同埋个香气咧，你发觉原来食唔同嘅 product 咧，真系食到原来只系金骨。都已經有咁多款唔同嘅美食喺度， 係咁 呢個幾特別， 又可以試一下啦。嗱，呢啲就係中高端嘅啲下午茶。係 啊，係啊，係啊。 咁頭先我話，喂，除咗西多士之外咧，好多朋友仔咧，特別係馬一佬咧，好中意 沙爹牛係嘛？ 沙爹牛包啦，同埋咧呢個豬扒包，仲有呢個炸雞髀咧。 嗯， 應該係平時咧下午茶 A 餐、B 餐、C 餐經常出現。 如果你話炸物嘅話咧，其實我比較上由細到大我都中意食炸雞翼餐。 哦， 炸雞翼跟住再配嗰啲咧，即係傳統式好粗嗰啲薯條。 係正啊！呢個 係啦， 即係有少少波浪嗰啲。 係啦，係啦，係你叫佢整多啲嗰啲粗嗰啲薯條咧，跟住佢咪審鹽啊，然後佢落佢哋嗰啲好大炸嗰啲茄汁啊，咁啊再加多兩隻炸雞。雞翼咧，我就覺得呢個下午茶咧，對我嚟講真係非常之滿足， 真係好食。依家都有少少吞口水，我今日咧都有少少掛住呢個中西區嗰個叫做熟食大排檔，因為咧其實去呢啲大排檔咧，你冇遊客咧，你真係識途老馬，你先上去咧，入到去咧，譬如今日禮拜三啦，啲師傅咧一邊跑馬經咧，一邊炸嘢俾你咧，好香港嘅其實， 係啊， 即係有時。你唔係想去下都要即係高級酒店當然要去下啦，高級餐廳當然要去下。 有時有 budget 嘅咪去咯， 有陣時去下呢啲貼地啲， 去咯。嗰種嘅情懷咧係好，譬如我頭先有提過嘅，譬如尖沙咀海防道嗰度都有啲熟食中心啦。 嗰度好正啊！你入嗰、那個濕街市， 係啦，冇錯， 又賣花， 跟住柳暗花明又一天嘅感覺嘅喎。因為一入到入去嘅時候咧，發覺咦嗰個位又幾開揚，唔錯嘅喎。跟住佢入邊亦都好多間嗰啲熟食檔俾你揀嘅，同埋佢哋煮出嚟嗰啲咧。真係香港人嘅味道。 係啊，揾日有機會又可以同大家介紹下呢啲熟食市場入面，即係如果你食晏晝有啲咩好吃啊，食夜晚又有啲咩好吃啊，咁樣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下啦。總之今日咧，嚟到星期三啦，一個禮拜咧嚟到中間嘅位置，告賞下自己。 星期三3:30， 係啦，整個下。 嘉明夠鐘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媽咪準備好未啊？ 家長考牌學堂。 早晨啊 ，Brad 你好啊！ 早晨啊，早晨。 系今个星期咧，继续有陈玉荣博士咧，赛马会 Cool Play 计划当中嘅联合负责人嚟嘅。嗱，上个星期同我哋讲咗呢个计划本身系希望可以帮到小朋友产生个探索性嘅兴趣啦，佢哋有求知欲啦，亦都可以咧落手动手做嘅。咁全部都系唔系净系靠小朋友自己噶嘛，家长啦、学校啦，甚至整个社区咧都需要去方方面面嘅配合嘅。有呢个计划嘅构思嘅时候，相信都系经历过好多唔同嘅研究啦。不如同我哋讲下嗰个研究过程系点样噶？ 好啊，咁我哋个研究过程都几独特嘅，即係听众呢有参加过我哋计划嘅其实都好记得啦。咁家长同埋小朋友啦嚟我哋即係专系俾小朋友玩嘅一个特别嘅游戏室啦。咁其实佢哋一路玩咁玩得当然好开心啦。咁我哋点样知道小朋友透过游戏里面可以学到唔同嘅嘢，例如系佢有更好嘅学习态度啦，更好嘅学习动机啦，同埋一啲基础嘅技能，例如做下观察啦，可以预测啲事物啊，亦都可以修改佢哋谂法嘅。咁我哋原本即係旧时嗰时候做法就是、啊，我哋动几个人喺度睇囉，或者现代啲啦，我哋放部摄录机喺度，好似 拍囉。 咁我哋发觉唔 work 嘅，点解？因为小朋友系自由游戏嘛，咁自由游戏就自然会周围走㗎啦。咁我哋譬如一场有60个小朋友就有60个小朋友周围走，我哋都试过话、哎、放部机喺度可以睇下小朋友点点知可能一分钟后个小朋友唔见咗。咁、哦、我哋就好似侦探咁样要好似调到唔同嘅相机箭追踪到小朋友，心諗喂其实我哋想观察小朋友，我哋唔系好似捉贼咁捉小朋友。咁所以我哋最尾亦都諗到啊，我哋可唔可以每个小朋友呢有自己嘅录影呢？咁所以我哋最尾呢就搵咗我哋一啲运动嘅相机啦，就挂喺小朋友嘅心口嗰度咧，就可以录住佢哋成个过程玩咗啲咩啦，同边个玩啦，同埋即系喺玩个过程，其实佢都讲好多嘢噶嘛，即 系 佢嗰样嘢唔明啊，系收埋音佢唔明啊，或者佢嗰样嘢明啦，我哋成个过程我哋就会睇得好仔细咯。 哇，仲可以从小朋友嘅视觉出发添。 系啊，冇错，我哋成日话要用小朋友为中心去做教育， 系 做研究其实都需要㗎嘛，咁所以我哋係做咗少少嘅创新，亦都即係要多谢我哋嘅赛马会啦，因为始终每个小朋友一部嘅呢啲运动相机其实都唔平嘅，咁亦都当中涉及好多人手嘅安排，因为录完啲片要有人去睇。 有几多片啊其实。 其实我哋大概录咗已经有超过10000个钟头嘅片嘅。咁我哋小朋友其实超过1000个小朋友嘅。咁佢哋唔係只玩一次嘅。即最少呢都可以玩4次。咁我哋计划有3年啦，所以有啲小朋友真係可以玩咗10多次。咁即係可以睇住佢成长，即係可能佢係3岁嘅小朋友。去到可能5至6岁啦。咁佢哋個進步我哋都可以追蹤到，同埋呢啲係一啲好客觀嘅片段嚟，即係唔係純粹我覺得小朋友大個咗一定有進步，係會有進步，但個進步喺邊呢？我哋可以抽啲片出嚟可以俾我哋嘅研究團隊睇啦，甚至喺我哋教師培訓，我哋都好似足球咁樣可以回帶咁睇啊，小朋友呢個位佢譬如佢講咗一啲嘢話，其實佢係知嘅，不过佢未做到嘅啫。 系 咁，我哋呢啲好微细嘅，我哋都可以即系揾到咯。就唔系观察咁，我观察完之后咁，我可以唔记得咗，或者系其他人唔同意咁，真系鸡同鸭讲。 系经过呢一个咁崭新嘅探索方式啦，去到更加了解啦，去到将呢一个研究做得更加以小朋友为中心，又有啲咩得着咧？有啲咩启发咧？ 咁我哋其实成个研究当然除咗小朋友个观察之外啦，咁我哋都有访问佢哋嘅家长啊、老师啊，我哋都希望即系成个小朋友个表现系立体啲嘅。 系。 咁小朋友當然啦，佢有啲片，咁我哋亦都團隊會睇咗啲片啦，我哋都為啲片做啲評估嘅。記住唔係比分，比分冇意思。我哋係小朋友自己同以前嘅自己去比較，我哋想睇小朋友自己自身有冇一啲表現好咗呢。咁我哋發覺呢，小朋友喺三方面呢表現係好咗嘅。第一方面係佢哋一啲學習嘅興趣啦，即係我哋點樣知佢特別有興趣，就係因為呢個小遊戲小活動佢哋會自己會真係願意玩嘅。因為我哋成個過程係自由遊戲，如果小朋友唔想嘅話，佢真係可以唔玩嘅。同坊間好多唔同嘅研究話唔同活動好唔同嘅，小朋友我哋真係好尊重小朋友嘅。咁另一方面我哋見到小朋友真係好想玩啊，唔使家長氹嗰啲咧，係當然我哋會俾更加即係更加好嘅表現啦。咁另一方面有啲我哋叫態度嘅， 即係我哋啲遊戲設計到有少少難嘅， 係 咁要小朋友試一次未必得嘅。 嗯， 咁當然其實家長要好忍住口，唔可以幫手嘅，家長好辛苦嘅。 係啊，呢個好難。 係啊，要睇住啊，係啊，要俾好多鼓勵啦，好多讚賞啦，小朋友要試，咁願唔願意去試咧？咁當然表現最好嘅小朋友當然唔使家長鼓勵就啊，我去試啦，唔得。咁、我見住其實越來越多參加計劃嘅小朋友咧，因為經歷咗好多呢啲訓練啊、遊戲之後，佢哋願意去試，因為除咗佢見到家長嘅鼓勵啦，佢見到周圍小朋友都自己都願意試。咁、我哋其實有好多機心嘅，我哋所有遊戲設計，即係小朋友入去就諗住玩，家長入去諗住玩。其實個遊戲設計一定要家長去參與先做到啦。附近我哋亦都安排有啲小朋友可以，即係已經能力好啲，就希望可以帶領到一啲、即係啱啱起步嘅小朋友，可以即係由其他小朋友哥哥姐姐身上學習嘅。 係 咁，呢啲都係見到小朋友真係有個。行為表現上真係一個進取啲、勇敢啲嘅做法。咁第三亦都同一啲我哋叫基礎技能嘅，好多人好驚話一啲技能係咪啲好難嘅？其實都係小朋友絕對做到嘅，譬如做觀察啦。咁佢哋我哋會引導佢哋講佢觀察到啲咩啦，形狀、顏色啊，呢樣嘢砌落呢度啊。咁亦都好多預測嘅，譬如我將呢樣砌落呢度，個波換咗一個大啲嘅波、細啲嘅波、個斜波深啲、淺啲，個波會碌得快啲嘅咧。咁呢啲我哋都有啲方法可以令小朋友知道啊，佢哋係咪掌握到呢啲基礎嘅技能咧？因為呢基礎技能對於佢哋將來小學啊、中學啊、大學其實都好重要。即係你調翻轉頭嚟諗啦。唔好講小朋友，如果你請人啦， 係 啊，依家想請人，請一個人咧，啊，佢好有學習動機嘅，啊，佢好有興趣想學嘢嘅，咁佢一啲觀察力又好好啊，預測力又準確啊， 社交能力又 OK 啊， 係啊， 遇到困難嘅時候識得揾人幫啊， 亦都唔驚話錯咗要再做翻好啊，好勇敢嘅。其實我哋都好想請， 係啊， 如果小朋友真係幾歲已經開始培育呢啲，我相信我哋都為社会各方各面其实都做咗好多好好嘅功夫咯、 所以话咧，哪怕系三至六岁嘅小朋友，即系由细做起，呢啲性格咧系真系由各方面一齐去培育出嚟嘅。究竟作为家长，我哋喺家长考牌学堂可以点样考翻个靓牌，帮到小朋友成为可以俾老板请嘅一个成人呢？下集再倾，唔该晒 Brad， 唔该晒。 拆开，再别要独个空想。 佢名字系 Lindsay Kwan， 有呢首 Never Mind。 大家去旅行都会去机场，机场就位于赤立角，赤立角就位于大屿山嘅。但系赤立角呢个名点嚟嘅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一かけら握り込んだ秘密を忘れぬように最後まで思い馳せる地球儀を回すように小さな自分の正しい願いから始まるもの一つ寂しさを抱え僕は道を曲がる風を受け走り出す枯れ木を越えてくこの道の行く先に誰かが待ってる光さす夢を見るいつの日も扉を今開け放つ秘密を暴くように手が触れ合う喜びを手放した悲しみを飽きたらず描いてく地球儀を回すように セラクボ的面積大概 2.8 平方公里了、原来这个岛在石器时代都已经有人住了，指它的名字原来是跟土地的颜色是非常之有关系的。相传是由于这里的黄土处处植物稀疏，只是人体赤露上身，广东话俗称就是打赤肋的意思，赤肋和赤立粤语音是相似的，所以就会改了做赤立角。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岛的形状就像一条赤立鱼，所以就会这样改名的。这个岛的历史源远流长，文物也都非常丰富，根据考古资料显示，就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已经有人在岛上活动了。经历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器时代、汉代、唐代、宋、元、清，直至到90年代一直都有人在岛上居住的。就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考古学家已经在岛上进行考古调查和挖掘。去到1990年，由于要在赤立角兴建新机场，于是更加火速全开进行全面性的发掘工作，为香港的历史填补了不少空间。早晨，早晨，9:07，星期三的早上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连升四个交易日啊，道指有得升，升173点，标普500指数咧升21点啊，纳指升100点啊。咁啊，港股方面啊，真系争啲咁啊。贴士啲啦，睇新加坡嗰个港股期指咧低水50点啦，咁啊，应该今日都系低成交摇摇压压啊吓。咁啊，值得留意嘅一点咧就系啲油跌啊，咁啊，布油纽约。油咧都要跌啊，咁啊油价咧急挫3% 嘅，咁啊散户股民就要多做功课啦吓，自己睇住市况嘅变化啦。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 O3 钟宇璇。 星期三又是晨光好友的时间，我们今天继续有 O3 hello， hello 大 家好 ，O3 钟宇璇 ，O3 食咗早餐未？ 未嘅， 等阵一齐食。 可以，我哋完咗一齐去食。 你中意食咩先？ 我中意啊，我中意食呢个太阳蛋 啊， 同埋煎肠仔。 都中意食煎肠仔，好邪恶啊！嗱，上个星期咧就了解咗你嘅新歌啦，《三千天日记》啦。今集咧就想了解多啲你本身个人啦。嗱，知道你咧除咗有唱歌之外啦，都有作曲作词啦。有冇话作曲作词同唱歌？自己会比较喜欢边一样多啲？ 当然系唱歌啦。 点解？ 因为其实之前咧，我好中意将自己嘅爱情经历写落去自己啲歌嘅。咁啊，头嗰十首歌我都有参与下创作嘅。咁去到后期咧，其实咧，我觉得专业嘅嘢俾翻专业嘅人做先啦。咁我都请咗唔同嘅填词人啊，同埋呢个监制啊，甚至乎作曲人啊，一齐去做我自己中意嘅音乐嘅。咁我都有俾少少意见嘅。自己其实都中意作曲填词。但是有时做完之后好像都是再给专业的人执一执会好一点，我希望未来都会多一点创作。 有没有曾经试过无论是作曲作词还是唱歌，有一个人听完之后走过来跟你说我 touch 到的这样？ 你知唔知好得意噶？好多朋友咧，识咗我之后啦，咁啊，佢哋好中意，上一啲音乐平台听我啲歌，佢哋全部都系会讲一句，我觉得咧《爱到跌子谷》都系最好听噶。嗰首歌就真系我自己作曲填词，一手包办全部做晒，但系当然编曲系俾翻我个朋友赖永亨做嘅。咁啊，到依家《三千天日记》，佢都有份帮我去参与呢个制作啦，都系赖永亨同埋佢太太 Lily 啦。咁其实啊，真系好感激佢哋喺我音乐路上帮咗我好多好多。咁我好开心就系啲朋友，即系我谂十个九个都系话第一首歌最好听。系啊， 令到你继续好想做多啲能够 touch 到别人嘅音乐， 都会嘅。咁依家我個方向呢都係可能同返依家嘅填詞人啦，我成日都會合作嘅韓麗麗，有時同佢傾好我個 background 要寫啲乜嘢，跟住佢幫我寫。係啦，因為我真係好忙啊，因為除咗唱歌之外啦，咁我有時都會做下其他好多唔同嘅工作啊，主持啊，拍下戲啊，拍下廣告咁樣，其實啲時間已經係擠到好枯好枯好枯。我記得對上一首歌我有參與填詞嘅就係、是《潛伏與蒙蔽》，咁我係填英文嘅，系啊，隔咗年几时间，年几两年啦。 将来会唔会都话想参与翻咧？ 会嘅，有机会一定会嘅，系啊。 咁我都知道你最近期咧都好想就系将电子嘅音乐啦放落自己啲歌度嘅，点解将呢个元素想推广俾大众咧？ 因为识咗一班朋友仔啦，咁其中一个牵头人就系 Slap Kid 啦。同埋另外一個朋友就係、是、我第一首電音記得係同 Hanic 嘅人合作嘅，咁佢嚟自一對 DJ 組合叫 Cardo 啦，咁佢哋係我由我第一個演唱會陪到我玩第三個演唱會都一齊 crossover 做好多電音嘅，係Cardo 佢哋引發咗我啦，跟住我就再認識咗 Slap Kid 啦，咁 Slap Kid 佢本身係 rapper 界啦，同埋喺電音界都好多朋友仔認識佢嘅，咁甚至Lo-Fi Friday 啊、魔四青年啊，全部都係佢嘅 friend 啦，咁有時佢又會帶我去睇 show 啦。就是因为认识了很多不同的玩电音的朋友，还有一些监制啊、编曲人，我就多了接触这件事了。所以其实我自己做的音乐，譬如 Metaverse 360、潜伏与蒙蔽和 Missing You 一系列的歌，其实都是跟不同的 rapper 去 crossover。 有没有说电子音乐最吸引到你的那个位置在哪？ 我觉得是看 show。真係其實好正，你會去到現場，你好 enjoy the vibe。其實全球都有嘅，但係我就冇咁瘋狂，真係飛去全世界咁樣去睇電音啦，去聽電音啦。咁但係現場咧真係好正，即係有時你去到有啲噴水啊，或者有啲地方去噴啤酒啊，哇飛飛飛咁樣，即係旋轉式咁樣落雨咁樣落嚟，但係啲人仲喺度跳緊舞喐緊嘅時候，你會好 high 咯。是啊，同傳統的演唱會即係可能我坐定定喺個位度，跟住之後就望住個台聽歌手唱歌係兩樣嘢嚟嘅。 好似同成班朋友一齊喺度開 party 咁樣，係 啊， 係 啊，即係冇咁多限制，你會好 chill， 跟住大家喺度跳舞，跟住就算唔識嘅朋友去到現場都變咗我 friend 咗咁樣咯。 除咗音樂嘅部分咧，啱啱咧就係 O3 都有提到啦，有做主持啦，有唔同方面嘅發展啦，主持、演員或者歌手上面，其實自己又會喺當 当中学到啲乜嘢？有冇话想钻研多啲落去？ 最中意其实都系唱歌嘅，第二一定系做戏噶啦，系啦，拍戏啦，咁都好希望可以多啲机会，因为之前玩创家作个微电影，其实都攞咗个女主角奖，同埋其实我系由细到大都系戏精嚟，睇好多电影。跟住之後，我會有時對住塊鏡睇完嗰套可能講殺人嘅片啊咁樣啦，好中意睇嗰啲懸疑案嘅片。跟住我會望住塊鏡，可能做翻啱啱睇完嗰個人嗰場戲咁樣，睇下自己做得似唔似，我係咁瘋狂嘅。 哇！ 咁去到第三先係主持咯。主持對我嚟講係一份工作啦，同埋一份職業，咁可以 support 到我做音樂咯。 嗯，每樣工作都享受嘅，係咪 啊？都享受嘅，係啊，同埋每次都有唔同嘅挑戰啊嘛。 嗯，講開挑戰就係做藝人一定會有唔同嘅壓力，會面對唔同嘅挑战嘅啦。当面对压力同挑战嘅时候，你自己本身 O3 系点样去减压，又或者有冇一啲方法令到自己，我要正能量翻啲，我要开心翻啲先？ 其实咧，前排咧发生咗件事啊，咁就系咧，我做完一个活动之后咧，因为中间有啲事出咗啦，但系其实我问过好多人都唔关我事嘅，咁但系令到个客户可能有少少唔开心噃，咁佢临尾咧就送咗一支酒俾我。系啦，送咗一支酒俾我，咁支酒系啲宾客饮剩嘅酒，跟住就会讲，你做事咧要认真啲，认真啲先会有进步。同埋一个问题就系、是，你应该今晚全晚都冇饮过我哋啲酒嘅，你翻去品尝下啲宾客饮剩嘅酒啦。佢俾咗支饮剩嘅酒，得翻三分之一嘅啫。跟住我翻到去屋企，屋企人就话，可能佢同你讲话，你都唔配饮我哋嘉宾嘅酒咁样啦，类似可能一啲歇后语啦。咁但系我翻到屋企咧，其实嗰下屋企人讲完，我先意识到，原来系咁嘅意思，有啲唔开心嘅。但我翻到屋企就揽住只猫，跟住我削，削完就冇嘢咯。因为其实遇到好多唔开心嘅嘢，或者同人哋有嗌霎都好啦，或者好委屈嘅事都好，其实最紧要系正能量咯。同埋我傻下傻下，其实都唔知咩意思嘅嗰下。但系翻到屋企，屋企人讲嘅时候，先就话你系咪傻嘅，攞翻嚟咁样咯。但我真系攞翻屋企。 唔紧要，屋企有猫猫。 系啊，屋企有猫猫，跟住锡佢，揽就吸 佢啲猫味。 系啊，但系佢觉得我好肉紧咯。佢曾经投诉过我嘅，同宠物全心思。话妈咪，你可唔可以唔好成日都嗡嗡嗡嗡嗡咁样揽住我锡啊？ 你同佢解释翻，妈咪需要你啊。 自此之后我都冇成日咁疯狂嘅，系真系到好唔开心嘅时候先会咁疯狂。 忍下手先系咪？ 系啊。 不过我相信咧 ，O3 系猫奴啦，爱小动物啦，我都 feel 到咧，你系一个有爱心亦都系正能量嘅人嚟嘅，所以我都相信只要身边有猫猫喺度，无论佢啲味系隔篱邻舍觉得香又好，臭彬彬又好，对于我哋嚟讲都系恩物嚟 嘅。都系香噶， 我都成日闻我啲狗噶。 系啊， 但系别人唔会明噶，其他人唔会明噶。 我屋企人本身都唔明，但系佢哋而家都明，佢哋都系同我做同一个动作。 好啦，咁到最后啦，嚟紧会唔会有啲乜嘢新目标俾自己啊？ 我嘅新目标就系、是，要快啲出多几首歌啦。嚟紧下年好希望，有四首嘅作品推出啦。咁、 wow. 啊，最近系应该贺年歌嘅，跟住之后再下一首咧就系、是。寻日拍完 MV 嘅 Back Off， 我首快歌，所以我今日咧把声都系唔好清嘅， 因为你拍到好夜系咪啊？ 系啊，拍到凌晨五点钟啊，咁啊，觉得自己好似就嚟要气管炎咁样咁嘅状况啦。 哇，我好期待你嗰首贺年歌，因为好似好耐冇试过有贺年歌出嚟，我期待你新年嘅时候再上嚟喺晨光好友同大家分享呢一首贺年歌，好冇啊？ 好啊，多谢晒， 好，下次再见，拜拜。 Thank you, bye bye。 有心刺破，无话再讲，何用计？谁施舍得较多？留低了我来承受结果，甜蜜过回忆，要怎去躲？过三千天，你像天分要消散再涌现，那伤口如何恨念？你应要去获上句点，如行这么久，爱恨也该散走，总会 快，但伤心不会少。谁的动摇才求望退烧？人大了才懂放低困扰。 小白、 嘉明、 段仔、 Dicky、 晨光第一线。 野外动向是一项考验体能和智慧的运动项目。这个活动可以选择在学校、公园、城市街道、郊野等等不同地方。外国更加会在湖泊以及海洋入面进行的。参加者在整个活动过程里面，除了能够训练他们基本的识图能力以及定向技能之外，更加能够训练学员快速决断、解决问题和越野跑的能力。这个活动的模式可以令到参加者深入活动范围之内各个的区域，因为有精确、简单、容易明白的定向越野地图，所以活动过程里面不需要另外加派人员随行，是一项具备高度自主性和深度探索的活动。在欧洲全民运动的时候，野外定向亦都是他们的选择之一。这项运动在香港亦都经常都会举行，但未必会在城市里面，多数都是在郊外地方。不知道我们几时可以发展到用香港这个城市做背景，玩一场大型的野外动向呢？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晨光追踪三十一。 来到星期三的招台组，我们首先去转一转台，去了港台电视三十二线，找你阿祥。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6:55亦都是咪有篮球联赛看呢？ 冇错啊，咁继续咧，港台电视三十二日带俾大家现场直播呢个2023年香港篮球联赛男子甲一组嘅比赛。喂，今晚一场好瞩目嘅大比拼啊， 系 两大劲旅满贯对南华喺修顿球场嗰度举行嘅。咁我哋港台电视三十二傍晚6:55会同大家现场直播。咁呢两队咧都系好顶级嘅球队啦，咁争紧冠军啊，不容有失。究竟佢哋谁胜谁负咧？记得今晚6:55要留意满贯对南。南华港台电视三十二直播啊！ 我一定要睇啦，冠军赛唔睇唔得啊！咁同埋另外节目咧，只系有电视嘅直播，不设网上直播同埋重温嘅，咁啊敬请留意啦！去唔到现场睇咧，就记得留翻喺港台电视三十二晚上6:55，2023年香港篮球联赛男子甲一嘅比赛啊！转翻个台先，港台电视三十一嘅7:35嘅晚上，系咪有盘点政策呢？ 冇错，咁今晚盘点政策请嚟嘅嘉宾咧就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啊，咁佢上嚟嘅节目咧就会同大家盘点下政策啦，咁回顾翻过去一年嘅工作，佢会讲解一下点样推动法治教育工作啦，另外啦，亦都会剖析一下成立呢个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同埋呢个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 呢兩方面咧，點樣幫助去鞏固香港喺國際處理法律爭議調解嘅地位啊？想認識多啲嘅朋友，記得今晚誒7:35要留意呢個盤點政策啊！ 好少聽呢個國際調解員，實際上係做啲咩呢？因為見到話係睇下點樣鞏固翻香港喺國際處理法律嘅爭議嘅調解地位，因為香港都知道係國際城市啊。一定是有一些法律的問題，或者是跟不同地方的一些事件可能是真的需要調解的。這個時候如果是有國際調解院的幫手，或者是有這個更加多的人才的幫手，相信對於香港也都是一個非常大的貢獻。所以一定要留意今晚7:35的盤點政策了。去到醫生與你8:00的晚上，今集是講什麼呢？ 今集講的東西呢，好像都幾關大家事，叫做足底筋膜炎。咁啊，中底筋膜炎咧，我身邊都有啲朋友咧有嘅。咁啊，話算咩咧？有啲人咧就會夜晚瞓咗覺啦，朝早起身嘅時候咧，一落床只腳一踏落個地下嗰陣時咧，個腳踭或者腳板底咧，覺得好似俾針吉一樣咁痛啊！咁啊，另外啦，有啲辦公室寫字樓嗰啲朋友咧，坐咗好長時間，突然之間想起身斟水或者去廁所嘅時候咧，只腳一踩落地下咧，覺得個腳板底有啲係吉吉下咁。嗱，咁嘅話咧，有機會就係患上呢個足底筋膜炎啊！足底筋膜炎咧係腳板底痛或者腳踭痛嘅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嚟嘅。嗱，咁啊，今晚咧會請嚟咧骨科嘅專科醫生同大家講下咧，究竟乜嘢人係最容易患上呢個足底筋膜炎嘅咧？係咪真係行得路多定係企得多就會發炎咧？咁啊，另外啦，呢位醫生咧會同大家詳細講解一下咧呢一個足底筋膜炎有啲乜嘢症狀啦，最緊要啊！患上之後咧，有啲乜嘢治療同埋舒緩嘅方法？咁啊，大家如果呢一刻聽下嘅時，聽到我講嘅時候咧，都覺得啊隻腳有少少吉吉地，就懷疑嘅時候咧，記得今晚8:00要睇下醫生，與你自己認識多啲啦。 我聽講應該係因為行得唔啱，或者係你退化咗咧，你有個脂肪剪噶嘛，即係個脂肪層喺你只腳度噶嘛，即係純粹係放緩衝嘅。咁但係如果你可能行得多，有扁平足啊，或者你啲運動嘅傷害，或者係行得唔啱咧，你慢慢冇咗嗰層脂肪，你就會令到你好容易有筋膜炎。 嗯， 我聽到我覺得好痛咯，被針吉喎、 啊。係啊，你行路每一步都要用到隻腳噶嘛，所以聽多啲，大家知道點樣去舒緩或者避免都係好噶。 係避免先最緊要，尤其是如果大家未有嘅時候避免，有咗都唔緊要，係咪話可能做手術啊或者健復康嘅措施係可以做到嘅時候，就記得留意今晚8:00嘅醫生與你啦。今日唔該曬阿暢，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00-10:00，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早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8元号饮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6:00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和资讯，嘉明、 阿欧、 8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好啊，先讲下一啲好去处先，因为近排都系入咗 holiday mood 啦，正式一日放假嘅心情啦。 圣诞月啊嘛， 系啦，圣诞月啦，跟住又有倒数，头先又讲咗倒数有烟花睇啦， 冇错，倒数月啊嘛，又系。 系啊，咁其实咧，之前西九都旺噶啦，而家更旺， 系， 因为咧喺翻故宫嗰边咧有好多正嘢。 哇， 系啊，嗱，先讲下咧，而家都有好多唔同嘅期间限定嘅展品咧系做样系展出紧啦、 嗯， 譬如话英国国家美术馆嘅珍藏展都仲系继续去到4月份啦，咁有好多好精彩嘅一啲绘画作品、 嗯、 由波提切利啊去到梵高咧，都系好抢手嘅 名画一大堆啊！ 系啊，咁亦都系第一次喺香港咧展出呢一个英国国家美术馆嘅藏品啦。咁、 嗯、 另外一急方面咧，今日开始就展开第一期系明代人物画嘅名品啦。 哦，犀利啊！明朝 真系大家都真系好期待，因为点解咧？有成81套嘅珍品系嚟到香港，呢个系嚟自故宫博物院嘅、 嗯， 包括咗有好熟悉嘅唐伯虎嘅文征文等等啦。 系、 哎、啊。 唐伯虎点秋香， 冇错，你有官媒图啊，就会喺今日开始正式展出啦。咁、 哎、 其实都分咗四期。 有人 cosplay 秋香姐咁入去睇， 有嘅 得唔得噶？博物馆可唔可以 cosplay 啊？我冇研究过。 咁要 cosplay 金四大才子啊？ 咁佢系扮秋香，有冇得豁免啊？如果唔俾到， 哇！嗱，第一期咧就都有成60名啊画家嘅作品啦，咁都会喺呢一次嘅展出当中咧系会见得到嘅。咁仲话咧，今次展览咧大部分嘅绘本系。 第一次離開北京嘅故宮去到境外展出㗎，咁所以可以喺我哋香港嘅故宮博物館欣賞到，真係非常難得。 呢個真係要讚啊！其實咧，香港故宮博物館經常揾到一啲咧都非常之響當當嘅名作咧嚟到香港呢度啊，即係有啲好唔少係第一次咧係。即係今次都係第一次啦，有作品嚟到香港啦。其實之前有好多咧，都係第一次去海外啊，或者離開北京啊，或者離開其他地方咁嚟到香港噶。 係啊，其實要香港咧發展成為一個即係中外文化嘅藝術交流中心咧，好多時候唔係淨係話一次有一個好精彩嘅演出或者一個好正嘅一個展品咁就算，而係真係好似而家西九咁樣營造個文化咧，係枕住都有，俾多個唔同嘅機會，俾多啲原因大家去不停變成一個習慣啊。今個星期。周末可能有啲空闲时间，有啲咩好做呢？唔好净系谂啲吃喝玩乐，可唔可以谂下真系啊？有啲难得一见嘅名画、名作可以展出，不断都有机会咁就好啦。 嗰啲名画咧，直头即系话画翻以前明朝明初嘅时间，皇宫嘅入边一啲嘅，譬如皇帝嘅玩乐啊，佢哋嘅日事啊，各样嘢，即系睇画你就已经知道咧，当其时嗰个生活嘅习惯。所以话真系文化气息相当之浓厚嘅作品啦、啊。 所以咧，第一期由今日开始去到出年嘅三月十号咧，就喺香港嘅故宫博物馆可以睇得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说如果国会未能够通过对乌克兰的新军事援助，将会是一份送给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圣诞礼物。但他亦都向泽连斯基表示，即使共和党人阻止新的援助计划，美国政府仍然会支持乌克兰。泽连斯基当日亦都到国会山庄，先后同参议院领袖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会面，但系佢争取美国提供更多支持嘅要求就遭到质疑。约翰逊喺会面之后表示，拜登政府必须提供更多有关点样使用呢笔援助金额嘅细节，指出拜登政府要求嘅额外资金冇适当嘅监督。冇明確嘅獲勝策略，亦都冇得到美國人民應該得到嘅答案。北京市氣象台發布暴雪橙色預警，預計今日早上至到星期五上晝，當地將會出現大雪到暴雪，其中今日上晝十點至到晚上八點，將會係呢次降雪過程嘅最強時段。部分地區降雪量將會達到10毫米以上。為保障師生的安全和健康，北京市教委決定全市所有中小學、幼兒園、中等職業學校今日起停課，並採取學生臨時居家學習措施。具體到校復課時間有待全市統一部署之後另行通知。在迪拜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8次缔約方大會加時討論氣候協議草案，大會主席賈比爾和來自各國的主要談判員持續開會至到凌晨，希望化解就化石燃料問題而出現的僵局。有報道引述消息說，談判已經接近達成協議，美國總統氣候變化事務特使克里表示談判已經取得進展。賈比爾在星期一晚提出新的氣候協議草案，但是未有提及推動逐步淘汰化石燃料，而是呼籲以公正、有序和公平合理的方式減少消耗和生產化石燃料，引發爭議。原定在昨日閉幕的大會因而延長，希望就協議達成共識。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微雨，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4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多雲，星期六北風增強，日間氣温顯著下降。星期日朝早市区气温在12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 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94点，跌79点，总成交金额4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991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84点，跌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9蚊，跌2.4；浙商银行系报1.98，升跌；友邦保险63.05是升2毫，阿里巴巴69.25跌8.5，美团83.8是跌8毫，建设银行4.48跌2仙，招商银行25.15跌5毫，比亚迪股份205.2跌2.2，中国平安33.7跌5毫，领跑汽车39.2是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8，日元145.46，瑞士法郎0.876，加元1.359，人民币7.18，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3076点，系升232点。港金报18450蚊，跌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1.09美元，卖出1981.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跟住小商新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消散紧，排到去深涌村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就去到维里道。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示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慢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嘅车龙去到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去翠屏南村。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左转大老山之路一段慢车，龙尾天富海湾。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的车辆就去到美林村同埋沙田马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 靓歌重聚，经典再现。 人生终有欢喜。 Albert 欧瑞强联同麦洁文、江华、力津、梁乐彤一同回顾广播史上经典靓歌。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视像版，12月16日星期六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扫黑除恶， 星邪较量， 港台电视31。 国剧夜场， 狂飙， 故事踏入最后阶段，就喺主角刑警安恩调查228枪击案途中，黑势力头目高启强突然遭杀手袭击，令真相更加扑朔迷离。犯罪集团同背后嘅保护伞，最终会逍遥法外，抑或被绳之于法呢？ 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 減低重症和死亡的風險的。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虛而入，特別是50歲或以上人士、兒童、孕婦和護理院舍的院友。 不要等，快打針防流感。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啦，早晨早晨，朝早嘅9:39，继续翻到嚟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咁啊，电话旁边咧有阿 Anna 喺度嘅，早晨 Anna。 早晨啊，小伯，预祝你哋圣诞快乐吓、 啊。哎，我都预祝你圣诞快乐，同埋可唔可以而家虽然13号预祝埋你新年进步得唔得啊？ 好啊，一于咁话大家。 一于咁话吓，哎呀，最紧要大家听众都开心啊！好啦， 真系啊， 今日 Anna 你咧就打通咗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啦，系咪有朋友生日呢？ 嗱，今日咧就系 Anna 自己嘅生日。 哇、哦，系咩？你今日生日啦，正日啦。 系啊，多谢晒。 哎呀，生日快乐啊！ 好啊，咁啊嚟紧咧12月份嘅生日嘅又有张君培老师啦， 系 阿林美芳， 系 陈慧琼、黄永德，88岁嘅杨子浩医师， 系 咁啊黄华、阿伍少明。咁啊，赵家佩护士同埋邓瑞薇，咁啊12月25号就系李在堂、车心梅结婚42周年。 哇，你咁都记得咁犀利嘅。 12月1号啊，陈永业、柯永明同埋何丽仙，咁啊，祝大家都系最紧要身体健康啊。 系 阿婆婆咧，阿杨子浩婆婆好中意听邓丽君唱嘅《漫步人生路》，咁、 哦、 啊就话婆婆开心啦。 好， 咁啊祝大家都系身体健康，最紧要。每一日都开心快乐。 咁梗系啦，你唔好打油先咁讲晒先得噶，打嚟倾下偈啊嘛。嗱，今日、 啊、 你自己都话你自己生日、哦，今日你有冇身边朋友同你庆祝系嘛？ 嗱，我听完你呢个电话，佢哋已经揾咗位同我饮茶噶啦。 系咪啊？ 系啊，佢哋嗱，佢哋而家咧喺收音机度听紧噶啦，因为而家好方便噶嘛，手机可以听收音机噶嘛。 系啊，系啊， 系 啊。 系咯。 喂，净系饮茶唔够、哦，要直落、哦、今日。早午晚三餐都系要 安排晒噶啦，我因为我又费事讲一味讲自己嘅嘢，咁我谂下其他啲听众又要听下你哋嘅节目噶嘛。 系哦，你都为人着想嘅， 一定要噶，做人要大家互利互勉啊，我哋大家开心一齐进步啊。 好啊，好啊，好啦，咁啊同你倾住咁多先啦，咁啊都祝你生日快乐啊，同埋预祝定你圣诞快乐，新年进步，好， okay, 拜 拜。 快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 港台电视三十一，警星三六零，360秒视频短片，传递防罪防骗信息，360度全方位视野，说好香港警察故事，让市民了解警队，增加大众对法例嘅认识。警星三六零，今晚10:20，港台电视三十一。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今日呢个饮食淘鉴咧，其实我就喺一位嘅日本超级明星一啲嘅节目上面咧睇过，佢都有整过。 边个？ 木村拓哉。 哦，木村拓哉咧，近排咧。多咗啲社交平台嗰啲短 片，系啊，因为即系就事务所有关系啦， 佢出去啦 。 我自己咧都好中意睇到咧呢啲咁显赫，即系喺我心目中咧，其实木村咧就等于刘德华啦。咁要刘德华成日玩 IG 啊，成日玩即系嗰啲唔同嘅 社交媒体啦，系啦。 我都覺得好開心，因為好殿堂級嘅男神 啊！ 而佢哋亦都可以將佢哋好好普通嘅一面呢，亦都透過佢哋嗰個嘅唔同嘅社交媒體咧，我哋睇得到，所以都係好事嚟嘅。好啦，咁啊睇到佢整咩咧？睇到佢整壽司喎。咁佢今次整呢個壽司咧，就唔係我哋平時講嗰啲用手捏嗰啲壽司，或者用卷物嗰啲壽司，又唔係手卷嘅壽司。而家將個壽司咧，其實嗰個面積咧都大嘅。點樣大法咧？你大概可以想象成為。一尺乘一尺咁样，即系成个大过一个蛋糕，大过一个咧就系两磅，差唔多我谂三磅四磅嘅蛋糕咁大 size 嘅寿司。夸 张，因为咧我以为小白讲 紧一个长方形， 系啊，我以为小白讲紧咧就系、是可能关西地区嘅双寿司啦，即系如果你有去过譬如大阪多啲或者嗰边啦，即系京都嗰边啦，咁佢有一只比较传统嘅寿司咧，就是、用个盒嚟整嘅。 你嗰个都 系个薄， 都系细少少噶嘛？ 系啦，都系细少少嘅，即系讲紧就系可能一个成年男人手掌咁大噶一个 box 咁样。 只系用日本嗰啲清酒嘅酒杯去到压而成嘅，个 size 差唔多。 系啦，類似啦，咁但系小白咧，依家俾我睇嘅咧，呢一個就真係好似一個芝士蛋糕咁 size， 或者大家喺嗰啲傳統西餅鋪買啲蛋卷啊， 係啦， 嗰個 size 冇錯長咯， 係啦，咁嗰個咧就通常都係長方形嘅，咁大概咧就係一尺乘可能一尺咁樣啦，咁但係佢就長方形少少嘅，好啦，咁然之後呢一個嘅壽司咧就有個日文嘅名字叫做壓壽司， 壓壽司， 好啦。咁呢一個壽司其實頭先咧，阿歐亦都講咗，因為呢一類頭先你講嗰個好似雙壽司嗰個咧，一個雙嗰個啊，咁嗰個咧就係都係嚟自關西嘅。咁今次呢一個咧壓壽司咧，其實亦都係關西以及咧石川縣經常會食到嘅一種壽司嚟嘅。咁佢同我哋平時食嗰啲鏈壽司咧、壓壽司咧，就有別於嗰個形狀，當然係唔同啦。咁佢整嘅時候咧，其實呢一個咧，我覺得係幾啱一家大細。去到一齊試整嘅，咁因為咧佢做嘅方法咧就非常之簡單，你只係需要去嗰啲店鋪咧就買嗰啲好大嗰啲因為你嗰啲雙壽司你就買個盒仔啦，你呢個壽司咧其實你就要買四個你買五塊嘅木板，咁嗰啲木板其實人哋都係。如果是日本當地的話 佢有一些製作的一些手藝鋪就專做呢啲嘢。 百貨公司即係當地唔係百貨公司，係啊百貨公司都有嘅。咁你就買翻嗰啲專係整呢啲叫壓壽司嘅道具。咁你就準備定你張好大張嘅台啦。咁你就照樣煲飯啦。好啦，你煲咗飯之後咧，咁你個底嗰度咧，佢哋就有啲朋友就中意靚咧，就直頭攞啲荷葉啦，又或者你想時代啲嘅，或者廚房通常都係用保鮮紙去到鋪咗個底先嘅。跟住你將第一層嘅飯咧就鋪喺個底嗰度，然後佢哋通常都會加啲咩咧？咁你話壽司嘅話，通常亦都係當然有魚啦。不過呢個魚咧，佢哋就通常都會用一啲已經煙燻咗嘅魚，例如三文魚，你會煙燻咗先嘅，跟住你就鋪一層先嘅。鋪完一層之後咧，咁佢哋喺個面上面就可能會再搽啲 wasabi 啦。跟住咧就再鋪多一層紫菜，然後就再放一層薄薄地嘅飯，都係壽司飯。好啦，放完之後咧，咁就先。將個嗰、那個壓壽司四方八面，即係四邊東南西北四面咧，就用呢一個佢哋嗰個嘅木板或者膠板咧，就先壓咗個形狀先， 整咗個 shape 出嚟先， 整咗個咧就長方形嘅 shape 出嚟先。好啦， 咁整咗出嚟之後，你發覺咧嗰啲料咧就會拱高咗噶咯，因為地殼變動噶嘛，你推高咗某啲位噶嘛，咁你咧就用另外一塊可以由上而下壓落去嘅板咧，就將佢再壓翻平先。 哦， 好啦，就喺上面壓落去，呢個步驟小朋友都做到啦。好啦，跟住壓平咗之後咧，你喺呢一個頭先我哋再鋪咗層米噶嘛，好啦，咁你就先再揾其他煙燻嘅魚類，例如你中意吞拿魚煙燻嘅，你就再鋪喺上面，或者你中意喺呢個時候加啲蟹肉嘅，你又放上面啦。咁佢哋亦都中意加多少少，譬如香料嘅味道，包括你就將紫蘇葉切絲，或者就再加啲薑絲，咁啊再擺喺上面。其中一種嘅材料咧，喺一啲百貨公司、超級市場都幾容易買到，就係蟹粉啊！ 蟹粉 咩叫蟹粉呢？ 唔係我哋食緊嘅上海小籠包嘅蟹粉， 並不是嗰啲蟹 粉， 係啦。咁啊，日式嘅蟹粉咧就係粉紅色嘅，咁食落去咧唔係好多蟹味嘅啫。不過咧，即係大家廚房叫開叫做蟹粉，咁啊，佢入邊咧都幾多嘅甜味喺度嘅。即係似係糖多啲嘅，如果你問我嘅話，好啦，咁你放喺上面嘅話，咁你頭先已經有紫蘇葉啦，亦都有嗰啲薑絲喺度啦，所以個味道咧其實已經好足夠嘅，嗰、那個辣嘅味同埋新嘅味好足夠。咁你呢個時候就再落翻呢一啲粉紅色嘅蟹粉，再鋪喺上面嘅話咧，咁就可以中和咗咧頭先嗰啲咁辛辣嘅味道，咁啊令到小朋友都啱食啦。好啦，咁你鋪完一層之後，呢、這、一個嘅煙燻嘅吞拿魚，再鋪完呢一個蟹粉，我建議大家再落多一層嘅紫菜絲喺上面。好啦，落完之后就再落埋， 哇，要快啲喎！等等先，嗱，嚟到呢个步骤真系要同阿小白去倾谈一下。嗱，落到紫菜丝啦，我都好中意食紫菜嘅，多啲梗系好啦。但系咧，有阵时咧，你紫菜咧，你个时间要掌握得好。如果唔系咧，佢好快咧，那个紫菜丝啊，变咗淋白白咁样咧， 唔使惊佢会淋嘅，因为你净系要佢嘅味道啫。 O K， 因为你落完紫菜丝之后咧，上面再铺多一层饭， 系有佢 上面铺多层饭之后咧，我哋就再攞头先嗰个嘅 器皿 就压落去啦。咁你就可以压到佢咧，就变成好似一个四长方体咁样啦，系实嘅，可以压实啲嘅。因为呢种寿司咧，其实佢卖点就唔系好似平时嗰啲握寿司， 系 握寿司最大嘅卖点就系你用筷子夹或者用手攞嘅时候咧，佢系实嘅， 系 摆入个口入边佢系散嘅， 系 啦，呢个就系好嘅握寿司啦。咁、 啊、 你呢一种咧叫做压寿司咧，咁你就算摆入个口入边咧，你都系要咬烂佢嘅，系啦，咁所以嗰个质感亦都系不一样。咁你大力啲压落去啦，有冇话真系压死晒佢？压到佢已经实晒啦，跟住你就可以打开晒嗰四边嘅夹板木板啦，同埋上面个盖打开佢。 系啊， 你真系可以好似切蛋糕咁样切噶咯。然后就分翻啦。咁当然食法有好多种嘅，有啲朋友咧真系可以好似 Happy Birthday 咁样啊，就将佢切成咗一个一件件咁样。咁你日本嘅朋友就鍾意用筷子去到食呢一件件嘅叫寿司，我即係寿司蛋糕。其实我有一年呢，我係整过呢个压寿司嘅。咁我嗰年就真係其中一位仔仔就生日，我就整咗呢个压寿司俾佢、就上面点埋蜡烛嘅。 咁啊仔有冇好欣赏 啊？佢开心啊， 佢觉得几得意呢。 其实小朋友最开心就係吹蜡烛嗰下啫，食唔食咩系佢都系好奇次嘅。 有啲如果你有十个细路仔呢，要吹十次蜡烛，因为呢阿A 吹完呢，阿B、C 又话我都要，如果唔系又扭啊又 喊。西餅鋪又好叻嘅， 係點啊？ 因為佢哋咧係俾一包蠟燭你，就唔係俾一支蠟燭你。咁呢個咧壓壽司，咁大家咧都好容易揾到啲 recipe 噶，咁同埋啲材料咧都唔難揾嘅。最難揾就係嗰啲嘅木板膠板去到壓佢嘅啫。咁大家俾少少心機，如果揾到嘅話咧，就喺屋企都好容易整到呢一種咧叫做汶川風味啊，即係日本土香風味嘅壽司啦嚇。咁希望大家有機會嘅時候試一試啦。 我的享乐时代 嚟啦！今日同小白讲下跑步。 礼拜 呢个礼拜六日咧，就有个跑步嘅赛事，又封好多路噶啦。我估咧礼拜五嘅时候咧 ，Didi 又有排讲啦， 又有要同你有排讲啦。咁咧，我前排咧都真系病啦。咁啊，听众朋友都有阵时会担心，喂，你喉咙得唔得？气管得唔得？咁咧，其实我而家咧尽快去俾自己可以叫做好翻啲啦，咁样咁啊，亦都藉住大电波同听众朋友讲，喂，真系啊吓，大家近排咧真系保重身体最要紧啦。我见到香港都好多人病。咁啊，戴翻个口罩或者咧，即系尽量早睡早起啊 ，keep 住个好嘅体魄啦、 嗯。 好啦，病咗会出现咩现象呢？就系、是、原先咧，我真系有努力去备战嘅， 系 咁，但系咧，我发现咧呢两日跑咧，其实跑到四 K 到咧五 K， 嗱，我 又难到你气促， 我有少少攰，我觉得，即系四点五 K 五 K 打后咧，我有少少觉得啊。 好似要挨挨地喎，咁樣點解咧？ 捉唔到個節奏咯，已經 係我 pacing 做唔到啊，同埋咧，我開始要放慢啊。咁我就當然有拜師求問啊，問啲勁啲嘅人啦。不過小白你都係有做開運動啦，我可以同你傾 談下啦。就係、是、啊，如果當你諗住備戰一個跑步比賽嘅時候，因為你唔止全程街馬，你往後一二月嘅時候有香港馬拉松啦、 嗯， 其實都密羅緊鼓進行之中，或者有啲大型小型咧，其實你過去嗰一日，我見我哋有啲同事阿師培都有跑嗰個鬼滅之刃跑啊嘛， 哦、 其實幾得意啊，嗰啲四 K 五 K 咁啊，你 簡簡單單又有嘢攞， 幾開心啊咁樣，咁你甚至乎我琴日錄呢個晨光警星都話有呢、這個防炸跑啊嘛，即係西九文化區啊，警察方面就有呢個嘅活動啦咁樣，咁啊其實咧週之無日都好多唔同跑步比賽嘅，咁但係作為你一個想衝成績嘅人咧，開始面對住咧自己啊，可能因為體能啊或者啊病完之後未 recover 到咧，個成績跑唔到咧，我係有少少失望嘅對自己。 哎、 你會係點咧？如果你遇到 我自己會覺得咧，當你去到真係跑比賽嗰日咧， 係 其實你個狀態會翻嚟。嗱，跑步比跑步比賽， 多謝你呢個鼓勵。 因為真係比賽嘅時候咧，你側邊嘅朋友或者側邊唔好當你真係一個人去啦，你側邊嗰啲選手咧。会带到你嗰个 pacing 出嚟嘅， 系咪啊？ 系啊，通常都系会咁。 我通常会跟住啲女仔跑嘅，嗰啲女仔跑得快嗰啲女仔啦，咁啊睇下试下帮唔帮得到手。因为我咧跟啲好快嘅男仔跑就一定唔得噶啦。 系啊系。 咁、 啊、 其实过往咧我都有一个咁嘅选择，就系、是、跟一啲咧跑得快嘅女仔。你睇到佢有啲溜溜瘦瘦啲女仔咧，系好跑得噶嘛。 系 啊。咁我又谂住跟呢啲女仔嘅 pacing 跑咯。不过好似小白话斋，你话跟啲选手嘅 pacing 跑，我都会尽量尝试。 系啊，同埋因为大家一大班人跑咧，风阻就少咗啦。 系啊。 咁如果你又话喂我好担心我当日个状态，连佢哋都跟唔到，咁而家我又想备战嘅时候点咧？我曾经听过啲跑手佢哋专家亦都话过，咁如果你发觉自己个 pace 开始甩甩地咧，你试下直头转咗佢，转咗个意思即系话你用一种。阿欧同嘉明都有听过慢跑啦， 有、嗯、 慢跑真系慢跑，其实系比竞步快少少嘅啫。你 系 keep 住嗰个跑步嗰个嘅动作，但系你嘅 pacing 咧系要 keep 住慢。 咦、嗯、啱我 系嘛？ 我只系识慢跑嘅啫。 其实慢跑咧系好适合一啲咧平时冇做开运动，但系又想试下 pick up 跑步嘅朋友， 嗯、 因为佢咧佢有个规矩嘅。我而家唔系好记得，佢一定要你个心跳系唔可以快过几多嘅。即系例如当你跑步，如果你跑步10K 嘅，我通常正常嘅心跳，譬如去到103嘅，咁、 嗯、 但系如果你慢跑，有机会咧，佢系会 set 到你个心跳咧，去到101你就要快得滞啦，话你，你快啦，快得滞，你就慢翻啲落嚟，令到你嗰个节奏咧 keep 喺一个慢嘅程度底下，咁你就可以除咗 burn fat 之外，即系烧脂之外咧，你可以慢慢捉到你属于自己嗰个跑步嘅节奏，系咁。如果你话呢班状态唔好嘅。可以試翻呢一種嘅方式咧，揾翻自己個 pacing 翻。 係啊，咁我估我都需要。我頭先見 Michael 哥都舉咗幾下喺我面前，即係呢啲雄性主義抬頭咧，即係話俾我聽啊，要健身啊，歐仔，你唔好抬慢起上嚟啊，可能我都真係要。你睇下而家都要操下自己手臂，做咩啊 ？Michael 哥，你係咪出邊影95周年嗰張相？你想 show 一 show 機啊？我想話。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阻打擾咗你做。 唔打擾，我第一次見你，係 好睇啊， 好睇啊，可以多做幾下。如果依家咧，即係我成。都话咧，电台咧应该系一路开住 live 咧，一路我哋一路做电台直播， 其实好睇噶。 咩？因为 Bloomberg 都会咁做。 我想话咧，想当年咧，即系我仲系16岁，啱啱入行做妹妹嘅时候咧，先至开始香港某一个电台咧会做有视像嘅直播 啊嘛。系咪你想？ 系啊，当其时咧，好多前辈已经系玩咗摆只吉祥物。遮住咗个镜头，所以就算你有呢一个嘅动作做咧，我唔想俾你睇，咁我都系 block 住晒嘅。 喂，讲多两句啦，即系关于礼拜日嘅跑步赛事啦，到时咧会有好多风路嘅，因为咧今次咧都系疫后咧佢去举办啦，有年几两年冇搞呢个全城街马啦，咁到时咧有好多隧道都会封嘅，咁啊港岛区亦都会有啲风路啦。不过咧主持人啦，亦都系参赛者有少少担心啊，因为咧礼拜日咧早上嘅市区气温咧大概会落到去12度左右， 哦、 如果咧。 你平時咧係唔慣朝頭早晨跑咧，而嗰啲冷空氣入咗你個氣管嗰度咧，好、多人都會產生一種咧莫名嘅急性氣管敏感嘅。咁咧，我幾建議大家咧會有嗰個 leg warmer， 即係 護頸 嗰個圍巾咧，去幫助你咧，令到你喉嚨咧係會舒暢少少。如果唔係咧，你好大機會會一路跑咧上氣唔接下氣之餘咧，仲會有機會有一個咳嗽嘅情況出現。 圍巾咧仲可以笠一笠住個鼻哥個位，令到你即係呼吸嘅空氣咧會暖翻少少，舒服啲啊！希望大家跑到好嘅成績啦～